雨正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烟花集结在南京东南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5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现在的气温是30度，湿度是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到13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24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到13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144点，上升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422点，上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9，日元110.41，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5，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27美元，卖出1,79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港队的张家朗勇夺金牌，亦成为东京奥运香港的第一金。 我是张家朗，今次的比赛很难忘，很开心可以拿到冠军，自己一直都没想过，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可以支持其他香港队。最想跟香港人说就是加油，不要放弃，还有很多谢你们的支持。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说吃加热烟少些臭味，健康一点。米点我啦，世上哪有安全健康的烟的？其实吸食加热烟和电子烟不只会伤害自己，还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的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什么烟都咪点。 想 早晨啊，各位听众，6:09嘅时间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5%嘅，朝早啊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咁啊，伴随住我哋咧都系炎热嘅天气啊，咁啊，今日大家都要注意住补水啊，咁啊，香港人嘅热情啊，而家更加咧就澎湃添啦，系咪？咁啊，今日朝头早扭开心机嘅时间，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一齐咧就迎接今日系2021年嘅7月27号星期二嘅早上啊！早晨啊，各位！ 晨光每日一格。 绝对相信今日铺天盖地，全部都是张家朗在花剑上的项目上边啦。咁啊，寻日喺东京2020嘅奥运入边得到咗一枚嘅花剑个人金牌。喺佢访问嘅时候咧，即系佢其中一句说话，令到我觉得咧，真系好啱。佢亦都用佢自己说话去到勉励香港人。好似佢落后嘅时间，都冇乜时候咧，去到花时候去到考虑啊，到底个策略啊、计划啊系点样啊？最紧要咧，好踏实咁样，一件一件咁样追翻嚟。原来我哋生活上边亦都系嘅，我哋好多时就好似寻日嗰场比赛一样，我哋都会遇到好多嘅逆境。呢啲逆境嘅时候咧，我哋就好容易自乱阵脚，好容易慌，好容易咧会谂住，我哋有一个咧最好嘅部署，点样系挽回呢一个劣势，系必须要嘅。但系最重要挽回劣势嘅初心，可能我哋大家都容易忘记咗，就系逐步逐步扭转翻我哋呢一个嘅势头。所以昨日咧，阿张家朗咧就好好地展示咗呢一种嘅精神俾我哋。一种叫张家朗精神啦，一剑一剑咁样追翻翻嚟俾我哋，咁啊令到我哋可以咧就阔别咗廿二十五年之后继李丽珊嘅一个滑浪风帆金牌之后啦，啊回归之后啊首面嘅金牌，希望咁啊今届嘅东京奥运继续会有奖牌落嚟，咁啊梗系最好啦。朝早嘅时间29度，酷热天气警告会生效。 兜再兜，就算你继续兜。隻手又怎可拍手？周再周，就算我继续周，得一个口又怎可说否？怜悯我虽是微尘呐喊，却惊动路人夜莺，厮守着凌晨还我款性，心里嗌着这两个字红黑红红黑，就系咁简单。 就系咁简单，红黑红红黑，就系咁简单。 有時唔係淨係紅黑啊咁樣揀咧，就好似好簡單咁樣。或者用翻呢一個道理啊，喺我哋逆境嘅時候，我哋都係好簡單嚇、啊，好似張家亮咁逐劍逐劍咁樣追翻上嚟。就係咁簡單，所以你攞就係咁簡單， 就係、是、咁簡單。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呢、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今朝早想同大家讲下皮鞋嘅故事。喺好耐好耐之前，啲人系要赤脚行路，冇鞋着嘅。有一个国王去到某个偏远嘅乡间嗰度旅行。因为路面崎岖不平，又有好多碎石，吉到佢对脚又痛又流血。翻到去皇宫之后，佢就落咗一道命令啦。佢要国内所有嘅道路都铺上一层牛皮。佢觉得咁样做唔单止系为咗自己，仲可以造福佢嘅人民，等大家行路嘅时候唔会吉到脚。但系就算杀尽晒国内所有嘅牛都好啦。都唔够皮革铺满晒成个国家嘅道路，虽然根本做唔到，甚至呢个谂法相当愚蠢，但系因为就系国王嘅命令，大家都继续照做。有一个聪明嘅仆人，于是就好大胆咁同国王讲啦。佢话：国王啊，点解你要劳师动众呢？牺牲咗咁多只牛，又花咁多钱。你用两块小牛皮包住你对脚，咁咪得咯。国王听咗好惊讶，系点解我谂唔到嘅？跟住佢就采纳咗呢个建议啦。听讲皮鞋就系咁嚟噶啦，无论系真定假都好，喺呢个故事里面话俾我哋听，想改变世界好难，但系要改变自己就相对比较容易。当自己改变咗之后，眼中嘅世界自然亦都跟住改变。如果你希望睇到世界改变，咁第一个必须要改变嘅就系你自己。心若改变，态度就会改变；态度改变，习惯就会改变；习惯改变，人生就会改变。你想唔想见到一啲改变啊？咁你知点做啦？ 即使今天无情的风雪凛冽进击着，即使这一场寒冬仿似没完没了，这一分钟无穷的抖震发现双手僵了。 即使今晚全城的灯彩也没法闪耀，即使漆黑做囚惊弓鸟错乱地叫嚣，这一分钟前踏中又吓了。 在这片低洼中一起，挨到撕裂成大气，终于有好天气。 绝境想征服你， 就算再多的劫难期，无阻你动人转机。 Don't be afraid， 换个拍子将悲剧奏起，在这片低洼中一起，挨到撕裂声 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上个星期就跟大家讲过，就是有关于一些的屏幕，呢啲嘅屏幕就係 OLED 以及咧就 LCD TV 嘅一啲嘅屏幕，當佢哋清潔嘅時間有啲乜嘢要準備，例如咧就要先掹個插頭啦，千祈唔好將啲清潔劑直接咧就噴落去嗰個電視嘅屏幕上邊，因為可能咧會整壞佢嘅，特別咧如果唔小心啊滲咗入去啲機件入邊咧，佢有機會燒噶嚇。仲有啲嘢要注意嘅，咁例如咧，我哋應該要用好柔軟嘅乾布。其實咧，抹眼鏡嗰一類型嘅清潔布咧，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噶。可以輕輕咧就將呢啲屏幕上邊或者係外殼上邊嘅灰塵啊等等咧，就將佢掃走。如果你話用雞毛掃都唔得噶，用雞毛掃咧都得嘅。不過有陣時，如果你唔小心揩到個屏幕咧，其實佢啲污垢咧都會黐喺個屏幕上邊啦。记住，如果用一啲合成嘅清洁剂嘅时间浓度咧，就需要系稀释啊，就低于1% 嘅。啊，仲有啊，如果你系清洁啦，除咗系呢一个嘅屏幕之外啦，咁啊，但系如果清洁呢一个嘅框架啊，佢嘅外壳啊，咁啊有啲乜嘢要注意咧？而家好多时咧都系镶喺埲墙或者咧就系好矮咁样就坐喺个电视柜上面嘅，所以我哋清洁嘅时间咧都要留意啊，佢有机会咧就会夹到我哋啲手指嘅。虽然就不会说超级痛，但是夹到都不好啦。建议大家如果清洁外壳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些真的鸡毛扫啦。有一支棍就直接伸入去电视机附近的位置，将尘就扫了出来。电视机的通风口附近其实沾染的灰尘会较多的。有阵时一些顽强的污垢有机会就会导致电视机就故障。所以建议每一个月最好都用吸尘机就清洁这些灰尘一次。但是咁啊，电视机个外壳后边，即系个背脊嘅后边咧，永远都系灰尘嘅一啲最中意匿藏嘅地方嚟嘅。当你望去后边嘅时间，可能都会见到一沓沓啦，系一沓沓啊吓，嗰啲灰尘已经冻咗喺度啦。最好咧都系先吸咗佢，跟住先至再咧就谂办法抹翻干佢。除咗电视机之外，要注意另外一样嘢咯，就系我哋嘅遥控啦。嗰遥控器咧，其实都系好需要咧清洁嘅。要用一啲咧就系稀释咗嘅中性清洁剂啦，扭到佢干晒，跟住先至咧就擦到灰尘上面，遥控上面嘅灰尘，然后再用干布咧就轻轻咁样抹咗呢一个遥控器。注意啦，如果电池嗰啲电池液外泄啊，放入新电池咧就需要先擦去遥控器盒入边啊，呢个电池盒入边嘅啲嘅液体。清洁遥控的时间最好就是掹埋粒电池啦，因为你不掹电池，个电视机系咁着俾你转台。除此之外咧，就冇咁容易咧，就系产生一个短路嘅问题。 希望啦，你屋企有一个靓嘅屏幕，咁可以喺呢段时间东京奥运知多啲啊嘛，一齐咧就为港队打气啦！ 笑像石屑喺茶几， 第时买车买楼买权就供到呕，用条命供一个烂斗。世界要我做嘅嘢实在太多，唔跟就错错错错，我做我自己好过。 Tony 三十度嘅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失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继如报道新闻。首宗香港国安法案件唐英杰案，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今日将会裁决。控辩双方上星期完成结案陈词，控方质疑两名辩方专家证人并非中文或者是中史学者，他们的研究对法庭理解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没有帮助，认为法庭不应该采纳两人证供。辩方就说 控方专家证人对光复的意思追溯到几千年前，较辩方专家更过时。唐英杰去年七一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的电单车，被指在湾仔撞向三名警员，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恐怖活动罪以及一项危险驾驶的交替控罪，一旦罪成，唐英杰可能会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刑期。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见到访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曼时，提出三条底线，包括美国不可以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不可以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不可以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加不能够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王毅说，在遵守国际规则方面，美国才是最应该反思的国家。反问如果是指美方和少数国家制定的所谓规则，有什么道理强加中国？中国没有参与制定，为什么要遵守？谢曼接受访问时说，美方欢迎激烈竞争，不希望冲突，亦都相信中国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很重要，但要符合国际规则，希望中方明白人权不只是内部事务，而是签署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下的全球承诺，又认为中美可以在气候、禁毒以及北韓、伊朗、阿富汗和緬甸等地區問題上合作。聯合國發表報告指，今年上半年阿富汗暴力事件造成的平民死傷人數創2009年有紀錄以來新高，超過1600名平民喪生，較去年同期升47%，警告如果衝突未止，死亡人數或者會進一步上升。阿富汗政府軍和塔利班武裝不時發生衝突，但自從國際部隊今年5月加快撤兵步伐後，衝突加劇。聯合國說，反政府和親政府武裝分別要為平民死傷負上64%和25%責任，餘下11%責任歸咎於交火，而死傷者當中32%是儿童。联合国驻阿富汗特使表示，报告是一个明确警示，如果不制止日益加剧的暴力，今年阿富汗平民丧生和伤残的数目将会是史无前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表任内最后一份国情之文，表示在打击毒品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杜特爾特上任後一直強硬應對毒品問題，被形容是發動反毒品戰爭，造成幾千人死亡，被指可能犯下反人道罪行。杜特爾特為行動辯護，認為能夠減少罪案並改善秩序。至於疫情問題，杜特爾特說，國家不能夠再承受更多封城，但如果 Delta 變種病毒的影響擴大，不能夠完全排除實施更嚴格的限制。天氣方面，驟雨正影響廣東，在清晨5點，熱帶風暴煙花集結在南京東南約1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0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5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香港剑击队的佘善恩，我最希望点 One Man Can Change the World 为香港队打气， 因为这首歌可以令我有动力，同埋歌入面所指的 One Man 即是我哋，而我哋可以改变世界同埋改变自己的命运。 $1 million cribs, $7 million dreams. When you get it all, just remember one thing. Remember one thing, that one man can change the world. That one man can change the world.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水火无情，人间有情。 香港电台与河南朋友同在， 河南加油，郑州挺住。 香港电台与你并肩， 携手同行。 真啦，白元浩打俾你。 即刻嚟到朝早嘅6:37，咁啊出边30度嘅气温啦吓，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咁香港电台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等白元浩，小白打电话俾林慧芭比先，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 你好啊！哇，寻日好热血、啊，夜晚嘅时候，全香港人一起吓、啊，我拍晒手、啊，你有冇份啊？ 我屋企都系全家一起好热血咁样欢呼啊，拍手啊，好紧张咁样咯。 要啦，金牌呢、啊，這个真系得来不易、啊， 犀利啊！ 系啊，同埋即系睇到佢哋剑击咧。昨天早上同阿芭比其实都在直播室有看过几眼剑击比赛。其实呢真系 朝到晚好犀利，嗰个耐力啦，同埋嗰个斗心同埋嗰个毅力好犀利，同埋都好冷静咯。我觉得佢真系 系啊，系啊，同埋啲剑真系好快。其实、我成日睇到都系两盏灯一齐着啊，佢哋好嘢，佢哋知边度赢嘅。 系啊，即系都好紧张，即系见到佢啲赛制咧，即系我都系琴日先学识话，原来睇 playback 嘅话只系得两次机会啊。咁然之后又有好多嗰啲好，其实好多心理压力噶，我觉得，同埋好多外在因素。咁但系我觉得佢嗰个精神真系好好咯。 系咯，同埋都有句说话写喺我脑入边，有句歌词 点啊？ 我被你刺伤，我被你刺伤，好鬼痛、啊！我见到佢哋。即系成日吉啦吉啦吉啦咁样，真系都几阴功下。 都有时都惊住佢哋会觉得好痛嘅，但系我谂佢哋自己已经习惯咗，同埋好系为咗个目标而去进发咧，就唔会谂咁多其他嘅嘢咯。咁、但系咧，佢琴日咧赢咗嘅时候咧，即系佢都有讲咗一啲嘅说话咧，我觉得系好入心。我谂全香港人如果睇到嘅话，都会觉得好振奋嘅，就系佢同大家讲话系要坚持同埋唔好轻易放弃呢句说话咧，系我觉得哇，即刻成个人咧好似俾佢叫做。燃亮咗咁 啊！系啊，系啊！ 平时大家都会知道呢个道理，但系咧，当佢睇住佢一日全日都咁热血，同埋佢即系经过咗咁多嘅困难啊，即系练习去到踏上呢一个嘅平台，然之后再去比赛，然之后再最谂起经过咗咁多个小时嘅努力啊，克服咗好多嘅困难啊，心理关口，最谂起赢咗，我觉得真系好感动咯。 系啊，所以咧，即系。又系一个精神啦，我哋就睇得到咧，原来系实践起上嚟嘅时候咧，虽然困难咁啊，但系只要愿意嘅话咧，就一定可以做到。 系啊，我哋以后就有个加朗精神，系咪啊？能人所不能。 啱啊，啱啊，吓。 系啊，喂，不过今朝咧，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嘅，白元浩，你我怀疑咧，原来咧就有咧，我琴日睇嘅呢一个咧报道讲到话咧有长寿嘅条件。 系，喂，睇下有冇份先。 因为咧好笑噶，咁我就突然间即系睇啲杂志嘅时候咧，就立到啦。佢话咧有啲避免咗短命嘅原因啦。咁咧其中有啲咧，你系真系中噶、哦， 系咪噶？ 因为呢有时我哋都会讲笑㗎嘛，即係话啊你咁辛苦，或者你呢可能即係压力咁大呢，可能呢即係都驚驚地㗎嘛。 一睇我而家即係短命种咁样係咪， 唔係我哋觉得似，而係你知我哋成日咪讲笑㗎，哎你知啦，我哋人生好化学㗎啦咁样嘅。 係呀、啊。我哋都好活在当下㗎其实。 係啦，我哋成日咁讲㗎嘛。咁但係呢我哋我昨日睇呢个报道嘅时候呢，我又觉得咦你好似呢都自己唔小心呢中咗几个原因呢係可以令佢长命啲。 等我听一下先，睇下听众有冇同我一齐中咗几个先。 首先不如我哋讲下呢有啲乜嘢係引致即係健康唔好嘅嘢啦。嗱佢呢个报道呢好笑，佢呢个报道呢就係讲话呢分析咗呢啲都市人啲都几常见或者普遍的习惯啦。咁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我相信好多人都系咁做噶啦，就是、长时间煲剧或者成日睇戏。咁啊，原来咧呢一类人咧系好容易咧短命嘅。 哦，系咩？ 系啊。 咦？ 跟住我即刻熬咗一熬，惊。 咁一阵间要同我哋嘅团队讲一讲先得喎呢个。 系啦，因为佢话咧，嗱，佢有研究嘅，佢研究指出咧，多数呢啲人咧都系会令到佢精神不足啦，睡眠好差啦，然之后咧日头嘅时候咧就会攰泥泥啦，注意力集中同埋判断力下降。 哦， 咁于是乎咧呢一类精神状态嘅人咧，其实个反应系慢好多噶。咁、啊、如果咧遇到啲乜嘢嘅意外啊，或者啲突发事件嘅话咧，通常佢哋都系走唔切嘅。 咦，咁样喂，二台院线变咗二台短命院线喎、啊，啲同事。 你冇乱讲。 喂，讲笑啫，讲笑啫。 系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关于个情绪啦。嗱，佢话原来咧，乐观主义者比起悲观主义者嘅长命程度咧系多50%。 哇，50%咁多啊！ 系啊，你系咪即刻觉得我哋好似即刻步入咗嗰个安全地带？ 系啦，即系我个人都算系乐观啦，啲嘢天以为当屁咁算啦。 系啦，即系唔好嘅嘢就算数啦，咁样。 系啦系啦。 咁咧，原来咧多啲笑嘅人咧系有长寿嘅效果，同埋咧因为令到佢哋嘅精神状态咧都会好啲嘅。咁所以咧变相嚟讲，原来笑咧都系可以咧。即系身体里面咧会帮你咧自己排走咗啲唔好嘅情绪咧，咁于是乎咧话真系会长寿啲嘅。咁、第三样嘢咧，我就觉得你自动中嘅，因为佢话咧如果唔系住喺啲市中心区域嗰啲人咧，嗰、那个嘅死亡率系低啲嘅。 即系我呢啲咧， 研究真系有数据嘅，人哋 偏远乡郊啊，我呢啲。 系佢话咧，住喺大自然嘅死亡率咧系高过住喺啲即系城市周边嘅人咧系12%咯。 哇，咁我又有50%，又加多12%，咪成60几喎而家。 但所以我就系话，我觉得你可能会长命嘅，因为咁样，但你系唔小心中晒咯呢啲原因。 咁咪好咯，话俾你听，呢啲太刻意咧，你又唔得噶，太刻意唔得噶，系啊，即系要不经不觉咁样啊，咁啊中咗咪最好啦。 仲有啊，佢话咧，如果咧喺日间嘅时间咧，成日都周边系有啲好嘈吵嘅噪音啊，或者系成日都活喺一啲咧，即系好长、好大声嘅地方咧，即系听到好多嗰啲非自然，即系唔系雀仔叫啊，唔系啲树声啊、蝉声嗰啲声音嘅话咧，原来咧都会影响健康噶。 哦，喂，我个仔最近好嘈、哦，咁都影响我健康、哦。 咁你尝试叫佢唔好咁嘈。 努力尝试中嚟噶。 喂，同埋仲有一个原因咧，系你都中噶、啊，就系、是、咧，你唔系一个固定职业者啊，即系你唔系日翻 office 嗰啲人啊。因为咧有研究又指出咧，就系话咧，如果你嘅工作咧系规律地，即系要朝九晚五啊，然之后系65岁先退休嘅呢一种咧，佢话咧系比起嗱，佢比起一个年岁啊，比起55岁退休嘅人嘅死亡率咧，系会高啲嘅。 我系咩？喂，咁 即系唔使做咧，或者系唔系固定咁样每日都要做呢、這个长时间嘅工作嘅话咧，系、可以咧减少对呢个大脑嘅刺激，咁、而且咧系会觉得咧，如果呢一类人应该会多啲自己嘅时间咧，咁佢就可以去做下其他一啲社交活动咧，就有益身心啦。 我俗语有句说话叫做捞偏啊嘛，系咪先？即系嗱，我哋呢行咧 唔系偏，只系你可以拣你中意嘅嘢去做。 因为咧，即系都有72行啊，咁你发觉喂，做电台呢行，因为嗰阵时可能发明72行嗰个人咧，就仲未接触到电台啊，咁所以咧，即系你见好多，譬如 嗰啲風水師啊、堪輿學家咧，都會稱之為譬如呢一類型嘅工作咧，就叫做撈偏嘅，即係唔係叫正行咁樣。即係我哋知道其實係正行嘅，正當行業嚟嘅。不過咧就唔係嗰個嘅範疇入邊嘅。咁可能呢一類型嘅工種啊，又或者其實我見而家好多美國啊、日本啊、歐洲都好多人咧係用呢一種嘅工作模式嘅，即係唔會話特定朝九晚五嘅，因為佢哋都好享受咧，就係、是。工作之後，又或者嗰、那個叫做工作咧，有多啲唔同嘅挑戰性啊，令到自己可以主導翻自己嘅生活咧，呢種工作都好受歡迎啊！而家。 嗯，最后有一个嘅要点咧，我觉得大家都要注意嘅，就是关于睡眠时间嘅。小白，你每日瞓到几多个钟啊？ 唉，我寻晚啊点几先瞓，跟住今朝四点三起身做 mixing 啊。 哇、哦，你点解要咁做呢？ 因为张家朗。 我昨晚都是在度 check 翻啲帶，聽到好嘢，係跟住聽完之後瞓唔着啊，係點幾鐘？我發覺我同你都差唔多嚇，因為好多時夜晚先有得聽啦啲嘢。咁然後咧，好啦，咁啊係啦，咁佢睡眠時間咧，如果每一日咧都少過六個鐘嘅話咧， 咁點啊？喂，我少過六個鐘。 咁咧，原来嗰个嘅死亡率咧，系比起呢一个嘅即系瞓七至九个钟嘅人咧，个风险系高大概12%嘅。 哦，咁我减翻嗰12%咪得咯？咩住香郊嗰12%？ 咁好彩你住嗰度啫。 所以我有条件去到瞓少啲咯，即系话。 啊，原来你特登嘅，唔怪之你成日咁早起身啦，即系你自己帮自己黑扣翻，有得俾你瞓嗰日都冇瞓咁多。 系啊，自己知嘛，太长命咯，会呢啲嫌命长咁样。 唔系，我想话咧，仲有多样嘢嘅就系咧，你千祈唔好咧一次过，如果有得瞓嘅时候咧，就变咗个习惯系瞓得超过九个钟或者太耐，即系瞓十几个钟咁样。咁、哦、样咧，原来都系唔好 的。唔会啊，唔会啊，你放心啦，我呢啲咧。戰鬥格啊！放假嘅時候咧，其實頂籠都係瞓六個鐘嘅啫。 你同我差唔多，我都係嗰個鐘數自己醒嘅，所以都係冇辦法啦。我哋呢啲命都係辛苦命， 辛苦命嚟噶。好啦，你快啲翻嚟咧，等兩隻熊貓一齊做晨光啊！ 好啦，好啦，陣間見啦， 一陣間見。 長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現可致命嘅嚴重情況，病毒會損害患者嘅心、肺同腦，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療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百科， 出面就30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Unicorn 啊，你都知系咩嚟噶啦？独角兽。呢个传说喂，其实点嚟嘅咧？我哋除咗讲真嘢之外啦，晨光百科有啲假嘢讲嘅。啊，原来大概喺西元前四世纪啊。古希腊的医师兼学者曾经写过文章，技术他在波斯行医的时间所见所闻，以及由这个古印度河传来的种种传说特别的事情，这些奇闻异事就刊登了在他自己的一个著作，叫做《印度纪闻》。独角兽的传说原来就是这本书来的。他自己话到啊，独角兽呢个样咧就似一只野驴，大咧就好似一只马咁样，身体系白色嘅，个头咧就深红色嘅，双眼咧系深蓝色嘅。独角兽啦，梗系有只角啦，系咪？只角几长啊？1.5米，哇，都几长啊吓！角嘅尖尖咧嘅颜色咧就系啡红色噶，咁啊而佢嘅角嘅底咧就系黑色嘅，都几鬼形鬼声噶。若果哎好，跟住呢句唔讲啦，喺度讲冲剂，因为点解佢话如果用嗰只角做咩咁啊，百毒不侵啊，呢啲唔讲。好啦，佢就话到啦，直至到现时为止，其实独角兽咧都未有一个咧人知道系真真正正何方神圣嚟嘅。咁我哋都知道啦，传说嘅嘢，不过咧亦都有啲专家就话到啊，有机会咧系将犀牛同埋马咧就混为一体，去到咧就睇呢一件事嘅，睇呢一只动物嘅。睇错嘅嘢咧，就成日都会有嘅。咁但系有阵时错得太犀利咧，就会变成一啲传说噶咯，就好似独角兽一样。喺你嘅日常生活入边，又有啲乜嘢你唔觉意睇错咗，喺你心入边又变成咗一只嘅神兽咧吓？ 实我细个咧系相信有独角兽嘅，当然啦，越大就唔会相信啦。 随时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 而脉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 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 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神让我想最不可解的一课？ 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你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顺从直觉 次浪都怕惹起风波， 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 是你吗？是爱吗？ 怎考究才察觉清楚？ 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 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 除了就是讲紧见到中意的人有一个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之外，其实比赛的运动员啊，因为太紧张都有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的，大家都要加油啊！时间嚟到早上6:52啊，室外气温系30度，今日朝早当然啦会有我哋的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朝早嘅 KOL 系列咧，林慧又请嚟澳洲注册营养师 Mimi 咯。早晨 ，Mimi。 早晨 ，Mimi。我真系好想知咧，其实咧，大家成日都话咧要食多啲嘅补充品啊，尤其是而家市面上咧都好多嗰啲叫做营养补充剂啊，樽装一啱啱一粒粒啊，等啲人可以容易啲去携带啦。系咪真系每一个人都要摄取所有嘅呢啲营养补充品呢？ 如果你认为你自己食得好均衡嘅话咧，其实未必需要嘅，系啦。咁但系你话，哦，有部分人士可能我有食物敏感，或者可能我真系偏食噶，我好奄尖噶食嘢，咁嗰啲就有机会需要用一啲嘅营养补充剂去配合。咁但系就要去知道翻需要还需要，但系个份量其实系最重要，即系拣啲细细地份量啊，定系要高过一啲好高剂量嘅咧？咁呢啲嘅话，好多时我哋都真系建议唔好自己乱嚟咯，即系你问一下医生又好，或者你会有接触营养师嘅，等营养师评核翻你嘅真系嘅需要，或者要去做个 check up 去睇下啲血啊入面嗰啲嘅营养含量，而去断定翻需要几多剂量，就会安全好多咯。 嗱，我自己咧识得有个朋友咧，我就觉得啊好得意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我每一次见佢咧，佢都系啲头发长得好快好快嘅，咁我就问佢哦，点解你头发长得咁快嘅？系咪用咗啲咩坊间嘅嗰啲咩等佢快啲长头发嘅产品啊，定还是系食咗啲乜嘢芝麻啊、手乌啊之类啦？咁佢就同我讲啦，哦唔系啊，因为咧我自己有长期服食呢个维他命 A 胶囊嘅习惯嘅。咁我就问佢咯，我话吓咁样自己食系咪真系得咧？咁佢自己曾经咧都即系同我分享过啦，我自己食过一段好短嘅时间嘅，但系我食咗我谂大概3-5日左右咧，我就觉得我系有反效果嘅，因为我觉得我甩头发嘅情况系严重咗啊，反而咁我就谂啦，啊系咪其实咧唔可以将每一种维他命定义为佢一定有呢一种功效咧？其实可能未必个个啱食嘅，系咪咁嘅咧？ 冇错嘅，系啦。咁同埋咧，即系市面上确实好多唔同补充剂。咁我自己都有好多时会话俾我即系见到我嘅人讲，即系嗰啲补充剂咧，个个佢嘅。讲嘅用处事实嚟嘅，系啦，即系譬如维他命 C 可以去减低咗嗰个伤风感冒嘅恶化啊，或者对骨胶原制造啊呢啲系有帮助嘅，咁确实嘅。咁但系咧好多时就系冇话俾你听你需唔需要，或者你需要几多。咁而咧好多人嘅趋向就系、是。 不如揀個高劑量啲啦咁，係啦，咁但係個高劑量要去睇翻，咁究竟嗰隻嘅維他命係屬於邊啲嘅維他命？譬如頭先你所講嘅維他命 A， 呢個係脂溶性維他命嚟㗎。咁、脂溶性即係話需要有脂肪去帶去吸收之餘，其實脂溶性嘅維他命有 A 啊、D 啊、E、K 呢四種，咁佢咧其實會累積喺身體嘅機會高，咁而累積咗過量嘅話，其實係會影響到個身體，即係好似有研究講，如果有啲人食補充劑嘅維他命 A 多過1500微克嘅每日日咁去食嘅話，持久咗食一段時間而老年嘅話，就會增加咗骨頭嘅問題，導致到有骨質疏鬆症啊咁。咁呢啲都係其實補充劑個個覺得咦好嘅喎咁，咁但係原來食得過量咗、長期咗，原來會有反效果嘅。咁、其實有好多都係補充劑係會有咁，但係就係即係我哋嘅可能嘅營養教育上唔得全面，就係講咗好冇講啲危險背後危險過量嘅情況會有咩顯身到咧咁，咁所以導致到好多人都會覺得咧，啊食補充劑好啊，我有個即係有陣時講講座有啲 patient 話，營養師你成日講均衡飲食，又要食呢啲食嗰啲咁複雜，不如就去買個多種維他命食咗咪得咯，使乜要又話哎呀唔記得咗食水果啊，又要攞翻啲水果嚟食咧？有維他命已經搞掂咪得咯咁，即係好多都其實係會有咁嘅諗法，但係無論喺吸收上、身體運用上呢啲，其實同真正食物都唔同嘅，係啦。所以我哋營養師都會建議，首先你食咗你需要食嘅嘢，你真係個別情況咪有敏感啊，或者可能我真係偏食唔食得落去嘅，我嘔嘅咁，我哋都唔會逼你，先再去考慮。啊、你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适合补充些什么东西的营养素、亦都的剂量去到多少呢，那够安全那就可以去进行服食了。 那所以其实是不是都建议是买这些补充品之前呢都找一些专业人士咨询了先、 需要的、是的，因为大部分其实都有机会导致到一些危险性。是的、因为有些医学研究都讲就是些补充剂如果过量的话呢，其实可能讲五年十年内累积了之后会影响咗好多身体，譬如好似讲维他命 E， 维他命 E 咧，其实有好多话哇抗氧化对皮肤好啊等等呢啲，但系其实如果可能嗰个人系曾有吸烟啦，或者曾经患过肺癌嘅话，如果佢食太多维他命 E 高剂量嘅话，有机会增加咗佢翻发肺癌嘅机会啊，呢啲咁系啦，咁所以都要去注意翻，唔系好适合即系人人咁去进食噶咯，只维他命都系咯。 咁其实我都好想知啦，到底维他命 A 咧有冇呢、這个？生发的功效嘅咧， 维他命 A 其实主要个个认识就是话夜盲症，以前读书都有讲噶嘛，系啦， 食红萝卜啊嘛， 冇错啦，系啦，佢就对眼睛啦，咁其实佢亦都帮助一啲嘅细胞嘅生长啊、分裂啊咁样，就系爱嚟咧就系特别特嘅，譬如心脏啦、肺啦同埋肾呢啲系啦，咁佢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抗氧化物去保护个细胞，咁就减低咗可能一啲慢性疾病，譬如啲心脏风险啊、癌症风险嗰啲都会有。机会即系预防减低啊，咁样样咯，系咯。 咁我听落去似乎即系都唔系关头发事。 系啊，关头发事噶，好多时都会讲翻，反而系会唔会啲蛋白质啊，或者可能啲血铁啊呢啲会唔会可能比较即系储备差啊，而导致到咧咁系咯。 系啦，所以咧即系听阿 Mimi 讲啦。总之，如果真系要买任何补充品之前咧，要了解清楚自己嘅身体状况先。最好咧许可嘅话咧，就揾一个专业营养师咧，就去问一问评估。话自己嘅质素咧，系咪真系需要或者适合服食呢啲补充品咯？ 系啦，冇错。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Mimi。 好，唔该。 唔该晒 Mimi， 又唔该晒 Barbie 啊吓，咁啊出边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早上嘅时间咧，转头分途广播噶咯，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嘅呢个时间，先听听7点嘅新闻简报啦吓。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合作仍然会继续。伊朗同伊拉克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

朝早7:09嘅时间，咁啊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白拳路小白先同各位听众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咁都系今日朝头早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都有射击练习噶。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朝头早有阿 Barbie 喺度先啦。 系啊，早晨 啊，林慧。咁啊，另外交通天文台方面有阿 Didi 喺度。 早晨啊，两位。 早晨啊 ，Didi。交通方面如何咧？ 系啦，咁啊，今朝早咧就渡船街咧有少少车多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咯，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嘅。咁另外咧都有个水管急收，提一提大家啦，喺将军澳嘅宝丰路去翻怡心园方向啦，近住欣怡花园对出嘅慢线咧就封闭嘅。咁而家咁早啦，都暫時未有擠塞噶。咁但係揸車朋友都係嗰句啦，經過嗰時咧就要特別小心嘅。咁交通咧就係咁多啦。係 咁啊 ，Didi 咧頭先入嚟嘅時候咧就同我哋講到話啊，啲嘢想分享啊咁樣。 係啊 ，Barbie 係啊。咁我想講翻咧张家朗啦，我谂全香港人啦，琴日都好开心。 梗系啦，热烈地为佢欢呼啦，直头系。 因为我屋企睇手机咧，睇啲媒体啊，哇，睇到咧 A P M 又好啦，屯门市广场又好啦，哇，好多人咧，有啲人系揽住嚟喊。 哇，梗系啦。 跟住尖叫啊，哇，真系好开心啊！咁但系我想讲咩咧？ 我屋企都尖叫啊！ 你都尖叫？ 梗系啦，跟住俾我只狗吠我咯。 你只狗其实唔系吠你，佢一齐叫啫， 佢一齐开心啊！见到主人开心，我又叫下啦咁样。咁我想讲翻咧，我仔嗰阵时小学咧。就啲同學啦，咁我仔嗰陣時學乒乓波噶，都好中意打乒乓波。佢有個同學咧就更加中意嘅。咁跟住到要升中啦，你知啦，個個媽媽都揀學校啦。咁但係咧個小學同學咧嗰陣時都係十幾歲啊嘛。咁佢已經識得同媽咪講話，媽咪我想讀一間咧係咪一間叫做體藝中學，專係體育、 哦、 體育著重啲嘅係咪？咁跟住但係咧佢媽咪反對，因為佢成績都好叻嘅，佢話唔得，你一定要讀翻啲 band one 學校。咁到最後咧佢都係要聽佢媽咪講。佢考啊，其實佢自己報考已經入到啦。咁到最後佢就入唔到自己心儀嘅體藝中學咯，咁好唔開心咯。其實我想喺度講嘅就係話，其實讀學校嘅嘢，你應該有個小朋友咧自己發揮啊，係咪？你自己選擇唔係發揮啊？ 啱啊，係啊。咁啊，啲家長好多時咧，即係最容易諗嘅一個方向啦，就係要讀好啲書，跟住咧就揾份好工。係 啊，佢有咁樣同我講啊，家長。咁但係如果俾我唔會啦。如果小白同阿 Barbie 咧，你哋會唔會任由個小朋友中意讀邊一間中學由佢咧？ 我會俾佢發揮咯， 我會俾佢選擇啦，但係都會適當咁樣，即係睇下係點樣咯。因為我唔知道佢突然間想讀嘅，媽咪我而家想去外國讀中學，我都睇佢負唔負擔得起。 嗱、就唔講外國中學啊，就咁樣啦。如果你個小朋友話我要讀體藝中學，咁你俾唔俾啊？佢體育嗰方面， 體育方面俾嘅。 我都諗到你呢兩位咧，非常之精明同埋好嘅家長。 梗係啦，香港啲運動越做越好嘛。 係啊， 係咪？ 唔好話運動做越唔越做越好先，起碼佢自己心儀讀嗰樣嘢咧，佢一定會好俾心機去讀嘅，係咪先？所以其實。而家啲家長咧，有時諗法咧，算啦，都係個人想法啦。係 啦， 總之我哋嘅諗法就係咁啦。 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Didi。咁啊，今日天氣方面，等我打下電話俾崔傑彤先，突擊打電話俾你，崔傑彤。 Hello， 早晨啊。 Hello 啊， 早晨 啊。點啊？啲天氣方面點啊？ 天氣咧非常好、哦，唔知係咪知道大家都好開心啊嚇！尋日知道呢一個消息，即係阿家朗咧攞到金牌，咁啊大家都非常開心。今日太陽白白都已經出咗嚟啦，咁我呢個位置咧仲見到唔少雀仔喺度飛緊添啊，即係好有嗰、那個高興嘅感覺啊！今朝早 唱埋歌添啦， 童話故事嗰啲咧兜圈飛，然之後好開心啊！咁 係啊，好開心啊！不過望上天咧又唔見有好多雲喎，即係唔係嗰啲有嗰啲。棉花糖雲啊、豆腐花雲啊嗰啲，暫時就未見有雲乜滯嘅，我呢一個位置。 咁天氣方面算唔算熱呢？因為見到而家酷熱天氣警告都生效緊喎、 咦，我又覺得少少啦，呢幾日都係咁噶。不過一樣嘢就係冇乜風，係啦。咁啊，見到啲樹啊嗰啲等等咧，都冇乜點樣吹喐到嘅。咁、所以我諗今朝早大家著衫都係淺色啊、輕便為主好啲啦。 咁比较上啲天气都系比较上热啊，不过呢几日之后呢，除咗今日啦，咁听日开始都会有啲雨水㗎啦、星期四开始呢啲雨水更加会越来越大添啊。 系啊，所以咧呢一排我自己都物色紧一把靓嘅遮啊，即系谂住呢一个夏天咧，无论系挡风雨又好啦，挡太阳又好啦，最紧要又轻便，又可以防 UV， 我自己都睇紧。 好啊，最好挡埋煞添啊！啊，哎、一遮多 桃花啊， 系啊，桃花要嘅，做我哋呢行要桃花嘅。 你系咁唔好挡啦，收遮。 啊，收遮，好啦，唔该晒 Kitty， 一阵见你啦吓，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嘅，咁啊日间系酷热，最高嘅气温咧系35度嘅，咁啊稍后局部地区咧亦都系有雷暴噶，咁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明日仍然都系酷热，咁啊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噶，咁啊见到啦本周中后期。雨勢咧就會逐漸增多，哇！更加講到咧就係甚至乎會有雷暴添啊，咁大家又要留意住啦。其實尋日咧啲雨咧都突然之間落一陣好大， 係啊係啊，即係唔聲唔聲嘅時候，突然之間又落一陣雨。 係啊，而家啲熱嘅天氣咧就容易咧就惹起嗰啲咧雷暴過嚟啊，啊咁啊都係一齊出馬噶啦。而家室外氣温係30度，相對濕度83%啊，咁啊見到酷熱天氣警告咧，朝頭早嘅時間都已經生效啦。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咧，咁啊見到2至4咁啊。由低至到中啦，咁呢个时候咧，咁都会觉得噶啦，天气热咧，啲空气有阵时真系麻麻地嘅，咁 啲粒子沉降得紧要，如果气压低嘅话， 诶系啊，你又识喎呢个好嘢，咁啊同埋咧，我哋而家咧好多时都系戴住口罩啦，所以咧。我哋覺得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對我哋個影響，啊、好似冇之前咁大。 嗯，感覺上係嘅，但係咧有時咧喺呢啲熱嘅天氣嘅時候咧，真係再三提下大家啦。特別係如果真係要喺室外活動啊，就即係唔係未必係工作，可能係長時間喺室外運動啊，或者係一段長嘅時間要行一段路咧，你真係戴多兩個口罩穩陣啲。 係啊，如果濕曬嘅話咧，再去到啲冷氣地方啊，其實嗰個口罩一掂到咧，其實嗰個感覺都好辛苦啊。咁啊，所以大家咧就喺呢啲時候戴多兩個口罩，亦都注意補水。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嘅早上嘅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啊、上个礼拜咧，记得周博士就同我哋讲过咧，点样去到同一啲比较狮子型啊，一啲专横啲啊，或者大男人大女人啲嘅人咧，去到相处啦，都话佢哋其实咧。就算几咁强悍都好，一定会有脆弱嘅一面嘅，情绪都需要出口嘅。今日咧就想问一下周博士啦，反转啦，即系倒转啦。我身边咧就有一啲朋友咧，佢系真系比较冇信心，无论点样都好啦，即系我哋觉得佢个条件有几好，或者佢做嘢有几好都好啦，硬系对自己冇信心嘅，所有嘢咧都一定要问过其他人嘅意见啊，屋企人嘅意见又好，另一半嘅意见又好咁样。佢好似永远都揸唔定主意咁嘅喎，咁我哋就会话啊，其实呢一个性格会唔会都有碍佢喺工作上嘅发展啊，或者能够即系更进一步咧？呢啲咁缺乏信心嘅人，我哋可以点样去帮助佢咧？ 系啊 ，Kitty 问得好好啊，就系好多人其实影响晒佢一生感情关系、家庭、伴侣、工作、事业任何嘢，甚至身体健康都容易出事吓，因为总是觉得自己不得，好担忧，好惊吓。咁我觉得面对一个比较缺乏自信的朋友，无论伴侣、朋友、同事，有三招值得留意嘅吓。第一招咧，我哋就叫 normalization 啦，正常化吓。就当佢话：哎呀，我死蠢啊，我冇用噶，唔得啊，你冇俾我做唔到噶，我惊噶，好简单嘅啫，就系同佢讲。哎呀，好好啊！你睇到自己有惊嘅部分，其实我都有呢个部分噶，我哋每个人都有惊呢个部分噶。 嗯， 搞掂噶啦，即系十零秒钟演讲，佢会即刻舒服晒噶。 系， 因为佢觉得自己特别差、特别惨。你我好简单，哎呀，我哋每个人都有呢个部分，即 系 我都有死蠢。哎呀，欣赏你睇到，我哋都有呢个部分。第二招啦 ，validation 确认。就是好生活化好少好少嘅嘢，哪怕佢譬如复个 message 俾你啊 ，send 个 file 俾你啊，回复你几句，你可能好简单。哎呀，叻女醒啊，我谂唔到啊，哎呀，好彩你提醒我呢样嘢啫，唔该晒你，咁啊得噶啦，即系将嗰件事好生活化，好简单，又唔使夸张嘅。总之，将欣赏佢变成一个习惯，将要好具体讲出欣赏佢啲乜嘢。哎 ,Kitty, 你好快洗啊，哎你好温柔啊，哎呀你提醒咗我啲乜嘢啊，好简单讲两句，即係好具体，必须要好具体讲出我欣赏你啲乜嘢。咁逐渐逐渐呢，好奇怪地呢， 佢個自信會提升㗎啦。 嗯， 因為佢揾翻佢嘅內在價值，我哋成為一面鏡，幫佢確認翻佢自己好想確認而唔識確認嘅自己。 係 咁呢個第二個好重要嘅、第三點啦，就係、是、千方百計為佢俾機會，佢為佢創造一啲機會，佢會得到一啲認同嘅，譬如鼓勵佢關心一個人啦，鼓勵佢譬如團隊要做一啲嘢，揾佢嚟幫手啦，嚇。咁嗰樣嘢最好唔使再由我出手噶啦，呢個團隊有四五個人，仲要個如果個團隊係互相支持嘅，或者佢幫一個譬如係好有需要嘅人，咁先算啦。等個過程啊，即係佢揾翻佢嘅價值，揾翻佢嘅價值嚇。咁呢三招都係有效嘅。最後一個温馨提示啦，就是、對一個好冇自信嘅人咧，就千祈唔好 push 佢。 哦、 千祈唔好讚完佢之後，佢話唔得噶，我都唔係噶，你唔好即刻就唔係噶，你係，佢好大壓力啊。 哦 ，OK。 所以如果一個好冇真係好冇自信、好暗春嘅人，譬如你嘅仔女或邊個都好啦、你讚完佢之後，你唔使理佢嘅、因為佢需要慢慢消化。係 ，It's too good to be true。佢唔難以置信啊，佢要慢慢消化，所以唔好因為佢一下接唔到咧，你覺得。哎、真系死蠢啊！你 我咪赞咗你咯，咁 系啦，都唔得，但系咁就千祈唔好啦，好嘛？ 呢、這个真系要小心喎、因为好多人就觉得嗰种恨铁不成钢啊，咁样系咪啊？ 冇错、特别做父母好容易，或者伴侣里边都系噶，我哋好容易投射咗我哋嘅期望喺我哋嘅伴侣或者小朋友身上。然后加埋啲情绪字嘅，即系你永远都系咁啊，成世都系咁啊，咁就真系，咁佢就 真 系 成世都系咁啦。好，希望即系学到周华山博士啱啱提嗰几点啦。我谂从我哋尝试到去赞美佢啊，或者肯定佢咧，慢慢佢就能够学识自己去到欣赏自己，自己去到肯定自己，呢、這个先系最稳阵嘅一个信心嘅来源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二再同周华山博士。唔该晒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晨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今天同大家讲一下东京体育馆 Tokyo Taikukan。咁佢位于日本东京涉谷区，咁系东京著名嘅运动场馆嚟噶。佢系为咗世界角力锦标赛1964年而兴建嘅，亦都成为咗1964年东京奥运体育比赛场馆。去到今年啦，2020年嘅东京奥运乒乓球嘅比赛就喺呢度举行，呢、這个场馆可以容纳10,000人噶。东京奥运知多啲。 Hey, 大家好，我是李冠如，咁我而家咧就身处喺东京，咁我同我同事啦一起代表香港电台嚟采访东京奥运。 每一日都会有奥运相关人士确诊，奥运村或者是奥运场馆的防疫措施够不够呢？ 是啦，咁就其实来到东京我都差不多接近10日啦，不少运动场馆啦，例如这个羽毛球场啦、乒乓球场啦，咁我也都去过的。咁其实每个场馆的防疫措施都大同小异嘅，即系譬如我哋一落车去到门口，佢哋有啲工作人员好啦，会提示我哋啊，先要用酒精清洁双手啊，跟住之后就要体温检测啦，过完体温检测正常之后咧，就可以去到安检嘅位置。咁安检位置咧就会有一啲陆上自卫队嘅成员啦，就会同我哋讲啊，要我哋将我哋嘅随身物品啊、摄影器材啊、采访嘅背囊啊，所有嘢都要经过呢个 X 光机啦。跟住之后咧，就会睇下我哋嘅背囊入边有冇啲违禁品可以唔譬如又唔带得入场啦。如果有啲饮品之类嗰啲咧，就要我哋即场打开嚟试一试，饮一饮啊，睇下确认系饮品啦，跟住就可以入场采访啦。 东京奥运知多啲。你认为最大的漏洞是啲乜嘢咧？ 咁我哋觉得入到场内咧，就反而就比较少一啲 即係體温檢測，即係你譬如香港我哋入去啲餐廳商場有時都會有啲體温檢測嘅，但其實佢個體温檢測呢係俾佢哋自己當地工作人員睇啦，即係你唔會知道自己當時嘅體温有幾高啦。防疫措施呢日本都做得幾嚴謹嘅，有啲位其實佢哋有個設計呢非常之好嘅，咁佢哋呢就係、是、用腳去踩啦，跟住上面呢就會擠一啲酒精搓手液俾你嘅。即係你話有冇啲漏洞位呢，其實我哋就觀察到其實有啲工作人員或者係一啲運動員啦，或者採訪嘅記者呢就冇遵守到大會嘅規定啦。即係其實你要戴好口罩啦，或者咁講呢，即係有時候我哋譬如搭一啲大會專車啦，就見到有啲外國嘅傳媒行家啦，咁有時佢哋哇淨口罩都冇戴嘅，即係搭巴士搭呢啲大會安排嘅專車，其實接載啲傳媒來往啲場館啊，同埋呢個新聞中心嘅。但有時見到啲外國嘅傳媒，佢哋就有少少防疫嘅意識，又比較偏低咗少少嘅，即係拉低口罩啊，大聲傾偈啊，即係亦都可能冇保持呢個社交距離啊。同埋有時我哋見到啦，即係旅遊巴上面啦，有啲即係缺德嘅情況啦，即係冇功德嘅情況啦。試過有見到我哋上個旅遊巴嘅時候，個座位上面有隻蕉皮喺度啦，或者有啲用過嘅紙巾啊，都見到有嘅。但係呢啲情況即係可能就要靠嗰啲旅遊巴司機啊，或者專車司機去清潔翻。 東京奧運知多啲。 香港人都好关心香港选手啊，有冇接触到香港运动员嘅时候，感觉得到佢哋好紧张，压力好大呢？ 过去几日啦，我哋就采访过乒乓波啦、羽毛球啦、剑击啦，即系我哋都睇到，其实香港运动员喺场上嘅付出咧，都系好全力以赴嘅。 东京奥运知多啲。 寻日夜晚，张家朗阔别25年，再次为香港喺奥运夺金。咁啊，可以讲返昨晚嘅过程啦，我哋香港电台嘅采访队呢就一直为大家都跟进住张家朗夺金嘅过程㗎。咁啊，讲返昨晚张家朗嘅比赛啦，咁佢喺决赛嘅时候呢就对呢个卫冕嘅意大利剑手格罗苏啊。咁啊，最后係以15-11啦击败一对手啦，攞到金牌㗎。咁啊，我哋睇到现场啦，大家都好多香港嘅记者喺度啊，特别系仲有港协暨奥委会嘅会长霍振廷啦，同埋今次奥运代表团香港团嘅团长啊贝君琪都嚟到现场为张家朗打气噶，亦都有唔少嘅人啦喺度用广东话啦帮阿张家朗嗌加油啊、顶住啊。如果张家朗攞到分嘅时候咧，大家都系欢呼拍掌，都好热烈有气氛。咁啊，最后见证住张家朗夺金啦。咁因為疫情關係啊，大家即係得獎嘅運動員都係要自己親手戴上個獎牌，冇人頒獎俾佢㗎。但係有個小插曲嘅就係攞到銀牌嘅意大利劍手格羅素啦，每一位得獎嘅運動員啦，除咗一個獎牌之外啦，大會都有一個紀念嘅公仔啦，送俾得獎嘅運動員嘅。咁但係咧，意大利嘅劍手格羅素啦，佢係應該攞到銀牌嘅。但佢就攞咗一個屬於原本應該係屬於張家朗嘅金牌嘅公仔啊！咁啊，張家朗喺賽後啦接受訪問嘅時候，亦都有提到，其實佢都發現咗咧對手格羅素係拎錯咗佢原本係屬於佢嘅公仔嘅，但係因為可能見阿格羅素喺賽後啦，可能啲情緒都有少少激動啊，或者係未平復到心情啦，佢都有啲唔好意思想問翻阿格羅素調翻轉隻公仔。不過佢話之後應該可以揾得翻佢，等佢平復翻少少嘅時候啦，心情咁就可以同佢講翻啊，大家原來攞錯咗一個公仔，咁啊交換翻咁樣嘅。係啦，咁啊張家朗喺賽後接受訪問嘅時候都提到啦，今次攞到金牌嘅意義重大啊，咁啊證明香港嘅劍擊手啦，唔只係能夠喺亞洲攞獎，喺奧運呢個舞台亦都可以攞到金牌。咁啊，今次亦都系港队历嚟第二面嘅奥运金牌啦，亦都系港队啦喺奥运男子花剑嘅个人赛历嚟最好嘅成绩啊！ 东京奥运知多啲， 今日系7月27日，星期二，农历6月18，适宜祭祀、纳财、纳畜、牧养、捕捉。 我好少做呢啲嘢， 有其他人需要做啊嘛。今日记开始入宅 动土、安床。 呢几样嘢我今日全部都要做啊，点算啊？ 需要做就安心做啦。今日都系苏格兰威士忌日， 等我约埋三两知己饮翻杯先。当然全部都要系成年人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东京奥运港队代表今日分别在剑击、游泳和乒乓以及羽毛球等的项目出击。剑击队会派出江文蔚等的代表出战女子重剑团体赛，八强对中国，对手有个人赛金牌得主孙一文在阵。何思培会出战女子200米自由泳准决赛，力争成为首位晋身奥运游泳决赛的香港泳手。何恩涛会出战男子100米自由泳初赛，他是港队历来首位达到奥运 A 标成绩的男子泳手。在乒乓混双失利的杜海琴今日转战女单，对手是年仅17岁的南韩代表。羽毛球代表张雁仪会在女单小组赛对以色列球手，骆雅仪会继续出战帆船赛的赛事。港队剑击代表张家朗在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夺得金牌，是港队历来第二面奥运金牌。张家朗说，多谢大家支持，完全无法想象自己会胜出，而前日是他爸爸的生日，可以将金牌送给爸爸。张家朗说，之前一段时间是他人生较为飘忽的时间，试过在世界排名跌出头16位，质疑过自己是不是不值得处于前16名。之后同教练讨论过很多的事情，应该用什么心态应付比赛。今次经历反映做事要坚持，不要轻易放弃。首宗香港国安法案件唐英杰案，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今日将会裁决。控辩双方上星期完成结案陈词，控方质疑两名辩方专家证人并非中文或者中史学者，他们的研究对法庭理解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没有帮助，认为法庭不应该采纳两人的证供。辩方就说，控方专家证人对光复的意思追溯到几千年前，较辩方专家更加过时。唐英杰去年7月1号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的电单车，被指在湾仔撞向三名警员，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以及一项危险驾驶的交替控罪。一旦罪成，唐英杰可能会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刑期。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啦，交通仲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新墟。咁喺港岛嘅摩星岭道咧，喺上昼嘅10点开始就会有道路工程噶。摩星岭道近住湖苑嗰段咧，喺上昼10点至到下昼4点将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收到啦，你收唔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嘅系政府设立嘅紧急警示系统啊嘛。 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先会收到这些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这位 storyteller 今次讲的故事是 从头开始，当你不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往事才各自知，亦也忘下于白痴， 今次用局外人的角色去唱这首歌，当事人沉醉在一段令自己伤痕累累没有回应的关系当中，旁人可以做的就是希望当事人能够醒觉，给自己从头开始的机会。作曲林家谦，填词陈耀森，编曲 Matthew， 监制张敬轩、廖志华。 从头开始，当你拨去心底里那根刺。 本周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敬轩《从头开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学系肠胃及肝脏科讲座教授袁孟峰教授， 即是我们叫严重肝病的病人呢，如果不幸地有感染到这个叫做新冠病毒的话呢，死亡率或者后遗症会比一些没有肝病的人差或者高。最好的 number one 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疫苗。即是很多不同肝病的，譬如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甚至脂肪肝那些问题呢，大部分的病人呢，我们都是在一个稳定的狀態來的。咁如果喺穩定嘅狀態裏面咧，其實一定要鼓勵即係所有市民要打針，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原因啦，即係預防將來感染嘅情況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今朝早特别兴奋啊！其实头先我听到啲唔关你事，我听到 Didi 讲啫，即系话攞金牌咧，咁我睇到好感动啊！寻晚我谂，即系所有嗰啲社交网站啊等等咧，都俾人洗版啦。 哇！呢个梗系啦。 喂，钟哥，你琴日咪睇 live 啊？ 琴日唔系，我今朝睇， 我今朝睇， 今朝睇 live， 可能 今朝睇 live 太多嘢做啊， 即刻睇翻咁 样。 其实都唔使你喺，即系当然电视台有得睇，可以喺电视台睇咧。如果唔系咧，你一打开个电话。任何平台咧， 都係、 全部都係洗版咁 樣。係啊，我想講，因為尋日出咗去做嘢嘛，咁我臨出門口嗰陣時咧，佢係打阿嘉朗係打緊八強嘅，係落後緊嘅，好似唔知三比零定點樣。跟住我仲好擔心，但我又要出門口。其實最近呢幾日咧，都係每次出門口嘅時候咧，都遇到醉問咯，即係睇到最後一秒先至肯出門口。 你可以攞住個電話一路行一路睇，不過都係唔好嘅，行街就唔好睇手機啊。 係啦，你揸車又 揸車更加唔好睇啊，唔好亂嚟。喺路面上， 或者你可以开住收音机听， 系啦 就唔好。 真系啊吓，咁啊有阵时听收音机或者咧，即系喺其他唔同嘅平台咧，听一啲专业嘅评述咧，咁又正啊！哇，琴日我真系学到好多嘢啊！除咗有倚天屠龙剑之外咧，咁啊仲有咧好振奋咧，原来阿嘉朗咧即系出场嘅时候咧，有嗰个咧 Star Wars 嗰个音乐啊，嘟嘟嘟。 是咩？ 啲啲系啊！ 我以为佢，我以为你话佢攞咗 Star Wars 嗰把剑出嚟。 唔系啊， 唔觉意攞错咗。 呢个真系日本东京奥运咧，即系加入咗好多呢啲电影啊、漫画元素咧，我真 系 觉得好正。譬如打排球咧，有排球少年嗰音乐啊，跟住咧三打三个女子日本咧，有嗰个最经典男儿多入樽嗰个啊。 啊，其实系好嘅。因为全世界都睇紧啊嘛， 系啊， 当全世界睇嘅时候，佢就有一个最好嘅宣传途径。 哇！我听到嗰啲音乐咧， 气急， 好热血啊！我已经花道就出嚟啦。 咁大家就会即刻翻屋企咧，就会睇翻晒任何国家都会翻屋企即刻攞翻啲动画啊、漫画出嚟睇啊， 好正好正。 大家都觉得正啦，即系佢又觉得你觉得正，佢又觉得正。 喂，不如叫加朗啦，好嘛？跳得加朗都系劲人，依家有个说法。 今日你知唔知道？寻日因为攞咗金牌之后咧，好多嘅铺头啊、食肆等等咧，今日都推出优惠。 系咩啊？ 我见到有 加朗特餐。 系啦，其中有一间咧就系个名有个加字或者有个朗字咧，就全日半價， 我兩個都好啊！ 唔好淨係今日啦， 以後係嘛？ 咪起碼都三個月啦，我覺得。 但係你都冇份享受， 即係又係。 係啦， 但我哋25年冇攞過金牌喎。 係啊，所以應該係 三個月啦，起碼都。 所以三個月 咧，即係睇好多即係攞咗獎之後，都好多報道啦。咁我咧就睇到有啲現象。咁即係究竟啊呢個金牌加朗金牌之後嘅後遺症啊？咁啊，相信第一樣嘢咧就係等於當年啊珊珊攞咗第一面金牌之後，發生最多嘅就係。好多人突然之間拱上啲細路學滑浪風帆，係啊，咁我相信嚟緊咧會好多僆仔咧會攞住把劍去學劍擊嘅。 本身劍擊都好藍血嘅，其實呢個運動好貴族運動嚟啊嘛，揾翻啲歷史嘅話。 咁希望提一提咧，各位家長們咧，其實任何運動都係有益身心嘅，只要係健康嘅運動啦。 所以我期望係咩咧？一陣咧羽毛球咧，伍家朗都攞埋咧，咁啊分散翻投資 咁啊學羽毛球。 係啦， 咁跟住個現象就係真係好多人叫家朗啦。 玩一兩玩，另一位運動員又攞咗另一獎喎，咁啊又分散啲。 另外咧有啲咧就喺度話：哎呀，唔應該即係佢有啲獎金幾福即係。幾大嘅獎金，跟住另外仲有好似on top 加250 林大輝先生， 大輝俾250 咁，跟住咧就有啲留言咧就話：喂，好似搞到運動好屎攰咁樣。我睇完之後咧，我心突一突，哇！點解會咁諗咧？點解唔可以俾運動員過啲好嘅生活咧？人哋咁辛苦，即係同埋咧嗱，即係學個好認真講，運動員嘅生涯咧其實唔係咁長嘅，咁所以佢喺咁短嘅時間裏邊發光發熱。点解唔可以俾佢哋揾一个好啲嘅生活，要佢哋去挨呢？即系以前挨，唔等于将来要挨噶嘛。咁其实应该俾多啲，我觉得加埋750都唔够啊。 系， 即系其实俾多两三倍都得。你谂下，同外国嗰啲运动员比，撑天拱地咧，嗰个薪酬，人哋一分钟已经几百万上，即系一分钟几百万。 呢个都系成日争议嘅议题嚟。 呢个同嗰啲综艺节目咁样啊，有啲咧系变咗现噶啦。譬如一世搭地铁嗰个奖励咧，咁你个即系日日搭咧。可以有1000万嘢，咁你自用翻嗰啲車費嗰啲減埋。 當年咧，咁原本即係而家嘅奧運站咧，就因為珊珊攞咗獎，所以就改咗做奧運站啊嘛，即係嗰個名都改咗嘛。睇下今次阿加朗翻嚟會有啲乜嘢嘅舉動先啦，係啊，即係或者有咩站，唔係喎起曬噶咯， 係啊， 冇得改咯， 有啊，加朗。朗亭站啊，系咪有个叫朗亭站噶？朗亭站啊， 朗平啊，系咪？ 朗平站系啊，加朗亭站咁样咯。 咁 加个加字前面， 朗平360改做加朗360咁样。 咁都几好 啊，起码都三个月咁样啊，系咪先？ 系啊， 期间限定 360度全方位攞奖咯。 系啊，咁同埋希望咧，即系如果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香港嘅运动员啦，俾佢哋真系一个好啲嘅生活，因为佢哋有好啲嘅生活，先至可以更加专心去做佢哋嘅运动啊嘛。 同埋人哋放弃嘅又系。点系你知道咧？即系琴日睇过有五分钟认识张家朗咧，其实你会了解到，喂，人哋中四都要停学一年，你得唔得啊？或者你嘅爹哋妈咪俾唔俾你？即系唔系个家庭都允许呢件事？又调翻转头，个小朋友今时今日可能佢都好着紧噶，可能会好似第时阿小小白啊、小白啊、小小白嗰啲同，爸爸，我好想读书啊，就算有金牌我都唔攞啦，可以系咁嘅选择嚟噶嘛？佢冇咁样选择， 咁付出咗换翻即系应得嘅金钱呢啲唔系叫做同酬，亦都唔系市侩嘅，系啊，俾翻多啲佢哋应该要拥有嘅嘢嘅。 系啊，所以呢个故事系非常励志嘅。 励志啊！ 首先，所以寻日咧，大家喺外边商场睇嘅时候，哇，几咁虚撼，同埋真系你好难解释到点解一睇嗰啲奥运项目，即系啲运动员攞奖嘅时候咧，你系真会喊嘅。 系啊， 虽然完全好似唔系好关你事。 要问一样嘢， 热血嘅会 系咯，好热血啊！真系。 琴晚黑我都系工作之中啦。哦，我睇翻好多片段咧。奥海城嗰商场啦，同埋特别系好似观塘嗰商场， 咁多人出街睇奧運嘅咩？原來， 嗯，屋企冇得睇噶嘛。 其實唔會啊嘛。其實你知道，你頭先一開始開題目，鐘哥都話啦，其實手機都已經有得睇啦。 係、 嗯，所以我拗曬頭又係。你點分析呢？ 好簡單，一啲重要嘅東西咧，真係要一班人先至有氣氛，同埋嗰種感染啊。係、嗯，你喺屋企睇，可能隔離屋企人瞓咗覺，你又唔敢大聲，未必個個中意運動嘅。好老實講，咁、如果唔中意運動嗰啲咧，就會做咩咁緊張啊？有咩咁興奮啊？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你去得嗰個地方，全部都係中意嘅人啦，咁自然氣氛就喺度啊。 係啊，最勁係咩咧？咁我上網又係睇翻嗰啲片段啦，咁啊見到有人即刻喺商場嗰度直播啊、即係差唔多去到臨尾嗰兩三局嘅時候咧，就已經拍住個大電視啦。咁佢咧就因為影唔到大電視嗰啲聲啊嘛，企得遠，就自己喺度旁述啦，仲差一分，仲差一分，仲差一分咁樣啦。咁一贏咗之後啦，哇！跟住成個商場。 但有冇啲人眼醒啊？ 咩、啊？ 有啲突然間 講錯啊！ 成世都未篤過劫观众啊，我话旁边嗰啲网友咧，佢话嗱呢剑咧应该咁样咁样咁样笃啊嘛。 其实当场即系大家都平息静气，系啊，唔够胆讲乜嘢噶啦。 剑击咧非专业嘅评论咧嚟嚟去都系个吉字嘅啫，吉佢啊吉佢啊， 同埋中啊中啊 中啊，呢剑快啲啊，系啊。 但系我想讲 打和啊，我琴日我听咗好多人话打和啊，其实应该系大家都冇得分， 定系同或者同时得分系啊。 又话崔杰同话有人。直播个电视 系啊， 点解要直播个电视呢？其实已经有直播睇噶啦。 跟住咧，其实佢系想直播当时即系、大家嘅反应，即系佢都谂住应该会赢噶啦，咁样咁跟住就影住嗰个 moment 啦。跟住咁好啦，完咗啦，赢咗啦，咁大家起哄啊，好开心啦。跟住嗰个直播咧，一路企喺度成个钟都未走，即系可想而知，佢就好兴奋咯， 好硬正。 继续企喺度影，咁其实啲人都冇咁快散嘅，因为嗰股热情同埋嗰个兴奋，即系好似你咁讲，隔咗25年先至再感受到呢股气氛，大家都唔舍得走。 嗱，一赢咗咧，可以讲过头说话。我试想象如果输咗嗰个画面，大家会齐讲一个字眼出嚟， 又唔會，因為輸咗都係銀啊嘛。 係啊，其實都好勁、啊， 已經好勁啦。而家攞金就更勁咁解。 就係想你講出咁勵志嘅説話，因為奧運仲未結束㗎。係 啊，無論佳朗又好，其他香港嘅運動員都好，繼續加油、 啊，加油啊！ 陈海泳的 I wish。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出月同。早晨钟哥。嗱，我知道呢网上直播去卖嘢呢而家非常之普遍啦。甚至乎呢我观察到呢，如果係做啲女性嘅生意嘅话呢，呢、這个网上直播呢係都几 work 㗎喎。 係咪我哋叫做带货嗰啲 呀？都係嘅，类似啦。嗱，咁但係呢我自己睇开嘅嗰啲频道呢多数都係卖嗰啲咩化妆品啊、美容仪器啊，或者职场试用啦。 嗯、 我哋有一个心态呢真係好令到消费者呢会即係好想俾钱去买一样嘢嘅。 嗯、 就係当你喺直播嘅时候呢见到你觉得嗰样嘢好似个效果真係 ok 喎。或者嗰个 model, 譬如试件衫咁样啦，佢着啊好似真係好多变化喎，又好似几好衬喎咁。佢呢通常有一个直播嘅效果就係咩呢，因为唔会有得執啦、嗯又唔会话觉得可以加啲 filter, 你知好多啲美图啊嗰啲呢，咁你会觉得好似、嗯、啊唔知係咪真嘅呢咁。咁直播呢俾我感觉就係觉得啲嘢好似真实啲啦，同埋因为你即时性啦、嗯、你冇得话執咗先至再去攞嚟做嗰啲宣传照片呢，好似相对地呢係嗰个可信性高啲嘅。 執咗都唔知啊。可能佢預先已經執咗，真係 內置咗， 內置咗。 同埋我後來我就即係開始知道，其實直播唔一定等於係即時做俾你睇啦。 有機會係技術上嘅假直播嚟。 係啦，即係佢只係實時去播翻條片出嚟啫、嗯，但係唔代表話嗰條片係即時拍噶嘛。 不過呢個可以睇，因為通常如果真直播咧，啲、嗯、人會留言噶嘛。咁、嗯、你發現佢唔應你咧，你就知道 係啊， 就預先播拍咗噶啦咁樣。 都係嘅，即係個片段都唔回應噶嘛。 係啊， 即係可能就咁覆你都唔係好信啊咁、嗯，因為原來都。是有一个咁嘅玄机嘅。咁好啦，最近呢我就见到呢网上话呢，即係有一个嘅女士呢就直播都係买一样嘢。咁、嗯、但佢买呢样嘢呢同样都係收得一个非常之好嘅宣传效果喎。 又係琴日你讲过卖爱情呀、 啊。唔係，今次唔係买呢啲，今次我买啲实质嘅嘢。係、 嗯、 啦，就係呢一个季节好当做嘅一款水果，佢卖西瓜。 哦， 系啦，咁点解大家会觉得呢一个成为一个亮点呢？咁因为咧啲人就开始睇啦，通常睇直播第一样嘢睇咩呢？唔系睇件货噶嘛， 睇个人咯， 系啊， 冇错啦。咁大家咧就 网红网红啊， 系啦，嗱，其实佢本身唔系一个网红嚟噶，佢一个普通人嚟嘅啫，但系佢系一个几靓女同埋好年轻嘅 呢个先系重点， 女孩子嚟嘅， 呢个重点，年轻， 即刻想买西瓜啦，系嘛？ 嗱，我帮手测试咗消费者嘅心态系 OK 嘅，咁、 嗯、 佢其实佢有乜咁特别呢，就是因为大家一见到呢个女仔出嚟卖西瓜嘅时候呢、嗯、就觉得好古怪，同埋觉得好奇趣嘅一个地方就係呢，因为呢佢哋话本身个地方就係国外嚟嘅。咁佢卖开生果嘅人呢都多数嗰一带呢係比较即係老年啲呀，或者係即係卖咗生果有好多年经验啦。咁、但係突然之间见到呢个熟口熟面嘅档口呢，竟然出现一个年轻而且貌美嘅女子喎。就卖西瓜咁。咁佢平时呢就好少见呢个女仔嘅，一开始嘅时候大家嘅反应系咁样嘅，但系咧竟然喺直播嗰度咧就见到佢，咁、 嗯、 自然咧就会招来好多人去睇啊！哇，系咪真嘅咧？即系现场真系有一个美女喺度卖紧生果咁，咁、 嗯嗯、 继而咧，通常啲网民就会做第一个系下一个动作就会系起底啦，即系睇下到底呢个女仔边度嚟嘅咧咁。咁啲人就发现咗佢咧，原来系一个大学嘅毕业生嚟嘅，咁、 嗯、 而且咧就即系嗱，因为嗱咁啊几个条件啦，大学毕业又靓女，跟、嗯、住之后咧又口才了得啦，即系因为直播都需要啲口才噶嘛。 第一樣嘢就係點解一個大學畢業咁靚女嘅人要去賣西瓜咧？係、 啦， 好揾咯， 賣西瓜。 喂，而家啲西瓜唔平嘅喎，有啲即係有啲數目字嗰啲咧，都成一百幾十蚊個。 大學畢業嘅靚女喎， 咁未揾到工之前又有批 先， 唔係同埋你咁啱當做，你冇理由 miss 咗。到你三個月之後想賣西瓜，咁到時已經唔靚啦，係咪先？ 俾你突破盲搶， 揸緊呢個時機嘛， 就係因為啱啱畢業嘅時候 當做係啦，咁搞掂完呢轉咧，你就可以去揾工啦。 嗱，佢咧都係有被人咁樣問過嘅、因為通常好正路啦，都好似鐘哥咁樣諗啦。我哋大學畢業，咁你應該正正常常都係跟大趨勢啦，即係揾份工啊，可能係如果你本科去讀嗰個專業嘅話，你就去讀即係可能一係跟住進修，或者係揾嘢。 佢系真系读种西瓜嗰啲咁样嘅嘅学科噶， 非也非也， 农务科系嘛？ 嗱，其实咧佢就系一个好合理嘅原因嚟嘅。 多谢你， 我冇讲啊。 Hey, 大家唔好咁样谂，佢咧本身真系读开啲专业嘅资格科目嘅，咁但系呢个人咧真系好系呼应到咧，我觉得头先阿 Didi 今朝早讲嗰样嘢。 嗯， 佢嘅兴趣咧，佢发现咗读完之后咧，并唔喺佢个本科嗰度。 喂，90%嘅毕业生都系咁谂噶啦， 冇错。 读嗰样其实唔系做嗰行噶嘛。 而佢嘅兴趣就系 做呢一个小贩啊。 哦， 系啦，即系自己真系中意嘅。咁佢本身屋企人咧都系做开水果档嘅。咁佢自己就话咧，毕咗业之后咧，其实都试过投身喺自己专业嗰个行业嘅，即系做咗一两年啦，亦都做过唔同嘅界别，做过啲珠宝嘅设计界别啦，又做过啲sales 啊咁样。即系佢想试下唔同嘅工作。咁咧唯独是咧就都觉得揾唔到自己嘅方向。咁有一日咧，佢就谂啦，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最中意咧，好似都系由细到大咧喺屋企嗰个档口嗰度咧帮手卖水果咁。咁、於是乎咧，佢就嘗試真係，不如我橫掂都真係試過咁多份工都冇嘢做啦，我翻去幫下手先啦咁。咁但係咧，佢可能因為真係好中意，咁佢就開始將唔同嘅元素擺落去，例如試下直播啦，例如又試下一啲唔同嘅噱頭啊、口號啦去推銷啦。跟住佢發覺好成功，因為喺佢嗰啲直播裏面咧，即係招來咗好多人去睇啦，就算唔買都去睇。 喂，冇用嘅喎，旺丁唔旺財。 嗱，根據佢嘅講法咧，係兩者都旺。咁而且呢即係又有啲成就啦，咁佢更加肯定咗自己嘅方向呢係真係鍾意賣水果，咁所以佢話呢而家都積極咁研究緊唔同嘅推銷方法去賣嗰啲水果。 有冇後悔讀咗幾年大學應該早啲出嚟做啦。 嗱有啲人都有咁樣問過佢㗎，有網民就問啦、你有冇後悔呢即係嘥咗四年時間去讀你嗰個學位先至發現自己真正嘅興趣，咁但係佢都覺得冇嘅，因為始終讀咗嘅嘢都係自己㗎嘛。咁但係我覺得其實佢呢個諗法都幾積極啊。 梗係啦，咁亦都滿足咗阿爸阿媽嘅願望，大學畢業咁樣 可以繼承咗佢個水果檔。 知唔知點解咧？我正話講話90%嘅大學畢業生都係唔會做翻自己讀過科嘅，即係做嗰行。點解啊？ 點解咧？ 讀嗰幾年已經讀夠啦。 這個又可能是其一 啦。除非好專業嗰啲咯，即係你話醫科啊，係 啦，除非你專到咁樣。 不過我自己嗰啲同學咧，好多都轉曬行，同埋 唔係嗰一個行頭噶啦， 唔係嗰行頭啦，甚至可能再讀其他嘢，再做其他嘢咯。 其實好簡單。通常父母咧会点样同啲细路讲啊？嗱，你将来做咩都得，你同我大学毕业先啦。成日都讲呢句噶嘛，哦，咁即系大学毕业之后，我先至可以做我想做嘅嘢咯。咁、我大学嘅时候做咩啊？我做你想做嘅嘢咯。你想我读嗰啲咩经济？乜乜都好啦。即系总之你觉得搵到钱嘅嘢，我咪读咯。但系可能佢冇兴趣噶嘛。咁冇兴趣，我毕业之后点解我仲要做啫？已经完成咗阿爸阿妈俾我嘅使命啦嘛。跟住我咪做自己想做嘅嘢。 同埋嗰个时代真系会转啊嘛。因为我好记得嗰阵时中六中七咧，我嗰阵时系好兴读嗰啲会计啊，即系咪有嗰啲所谓神科嘅科目嘅？咁好多人咧就好争住入即系某一间大学嗰啲会计科啊，系啊，咁啊精算啊等等嗰啲啦。咁后来咧过咗几年之后咧，当然都仲系好吃香嘅一个行业啦，或者叫做都搵到钱嘅行业啦。但系嗰、那个形势又系会转嘅，即系你十年八年或者五年六年之后咧，又会有另外一啲科目会冒起嘅，系啦。咁所以可能你读完之后，突然间个社会需要另外一啲人咁样，咁你就会咁、但系我已经做咗呢样嘢啦。咁、 不过咧，我哋而家我以下讲嘅呢番说话吓，即系纯粹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立翻头盔先， 立翻头盔先。 我哋行远啲先，纯 粹个人意见。特别咧，唔好俾阿小白或者阿芭比呢啲听到，即系我啲教坏家长啊。 你讲嚟听下先。 其实我觉得咧，读书啊，即系去到大学咁样，唔一定要读嘅。个背后嘅理念系乜嘢咧？即系唔系唔读。你真系想读先去读，即系要嗰个年青人又好或者几多岁都好咧，你真系想攞本书读嘅时候，你先读啦。如果你逼佢读或者夹硬要佢喺嗰个年纪就要读咧，其实系大家都辛苦。佢未必想喺嗰个时候读噶嘛，佢想做其他嘢唔得噶，即系佢咪做咯。因为咧，我好相信每一个人。自然去到嗰个阶段，就想做嗰啲嘢嘅， 都系嘅。嗱，我好坦白咧，我记得我嗰阵时拣科入大学嘅时候咧，我系谂来谂去，我都谂唔到我将来想做咩咯。咁、所以咧，我嗰阵时有几个 choice 咁样啦。咁我就拣咗一个，我觉得读完之后翻嚟应该系可以做啲完全唔关事嘅嘢，都用得到嗰啲知识嘅。 系啊，或者一个好简单嘅逻辑。 系啊， 咁你毕业之后，如果我考完 DSE， 我唔想读咁样，唔好读咯。当佢出咗嚟社会做事，发觉哎呀，原来唔读好蚀底。 哦，佢就会自己谂办法， 佢就会谂办法翻去读噶啦。如果唔系，你一路俾佢读咧，其实都系咁。 咁啊系，即系可以避免咗好多拗撬啊！中国呢个方法，即系唔使喺屋企家从屋闭闹，你要读大学，跟住呢个又话我唔想读大学。 系啊，或者如果佢一生出嚟中意读书嘅，佢自然读到博士，攞几个博士都会攞翻嚟俾你。 我真系识得啲咁样嘅人噶，即系话细细个自己每日就可以睇一本嗰啲金融小说咧，系啊，好夸张噶。 系有呢啲人噶嘛， 真系好犀利啊！ 等佢哋自己觉得真系需要读嘅时候，佢自然会攞本书嚟睇噶啦，唔使逼佢。 强无幸福。不过钟哥啱啱讲呢句咧，好有当年今日嘅 feel。嗰个即系睇通胜嗰个咧，系啊，咦，今日唔识 字， 系啊，一日之计，今日唔识而读书，想读嘅时候就去啦。 咁如果我日日都唔想读咧？ 自然会有呢日出现嘅，若然未到，时辰未到啫。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即系做到自己想做嘅事情啦。八点钟啦。 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加不能够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王毅说，在遵守国际规则方面，美国才是最应该反思的国家。反问如果是指美方和少数国家制定的所谓规则，有什么道理强加中国？中国没有参与制定，为什么要遵守？石文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美方欢迎激烈竞争，不希望冲突，亦都相信中国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很重要，但要符合国际规则，希望中方明白人权不只是内部事务，而是签署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下的全球承诺。又认为中美可以在气候、禁毒以及北韩、伊朗、阿富汗和缅甸等地区问题上合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9， 日元 110.32， 瑞士法郎 0.916， 加元 1.255， 人民币 6.483， 英镑对美元 1.383， 欧元对美元 1.18， 澳元对美元 0.73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882 点，升48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797.23 美元，卖出 1,798.2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普遍晴朗，风势轻微。在朝早八点，热带风暴烟花集结在南京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比较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电影《鬼灭之刃》饰演尼豆子的声音配音员鬼头明里，他身兼动画师之余亦都是声优，同一时间更加是歌手。在7月初日本上演的一套动画《纪念五秒内 Battle》主题歌曲就找到他唱。鬼头明里首张的 mini album 入面找到这一首歌曲 No Continue。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鬼头明里》No Continu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港队嘅张家朗勇夺金牌，亦成为东京奥运香港嘅第一金。 我系张家朗。今次的比賽很難忘，很開心可以拿到冠軍，自己一直都沒想過，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可以支持其他香港隊，最想跟香港人說就是加油，不要放棄，還有很多謝你們的支持。 港台電視31節目深圳世， 關懷小眾，鼓勵共融，沒有牆世界更漂亮，逢星期一至六晚上六点，没有墙的世界共用时段， 透过戏剧表演、真人 show， 让双语见不同性别、肤色、种族互相聆听，彼此了解。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过世间。 晨光财经第一线。 中港龙 Kitty 请我哋嘉宾出场先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 嗱睇到咧今日打开一份财金报章咧，条标题系咁样讲噶，张家朗奥运夺金，逆境啊过呢、這个过逆境展示过人嘅斗志啊，但系下边就讲啦，港股黑色星期一大成交。射1129点啊，正所谓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哦。点算啊 ,Kenny 无端端琴日哇大型股灾啦，都唔系小型股灾、跌接近1100点嘅水平，点睇啊 ,Kenny? 咁啊市啊梗系有上有落㗎。咁啊我都不去觉得乐观啲好嘅，即系陈奕迅都以前嚟过啦，陈乐观总有转机 啊。系喎、哦、你回得到喎、哦、好嘢喎 ,Kenny。系但大市仲有啲咩阴霾，仲有冇啲炸弹往后落嚟、究竟睇好定睇淡呢？ 其實我覺得都係去翻之前咧一脈相承嗰個情況，就係咧其實嗰、那個流動性嗰個問題啊，因為你睇翻其實嚟自北水嘅情況，你知道不但止冇增加，仲嘅經常性而家減少，股市場方面咧個流動性都係比較弱啊嘛。咁跟住加埋咧就係、是、繼續咧政策風險啊，你睇翻一排個調落嚟個市況方面咧，又係源自嗰啲各行各業方面咧嗰、那個係政策方面咧就進一步係。收緊啦，譬如好似嗱，之前就平台經濟嗰啲啦，啲數據使用啦，依、這個禮拜就多咗教育喎。咁、跟住咧，而家開始擔心一樣嘢咩咧？就係、是醫療相關啦。因為其實睇翻內地方面咧，佢政策就似乎咧就想將擺喺居民上邊咧，就三座大山咧就慢慢移走嘅。第一座當然係地產啦，咁房地產一早就已經移緊啦。咁第二就係教育啦。第三咧就係、是醫療負擔啦，因為呢三樣負擔嘅話咧，相信都係香港都係啦嚇，即係香港就醫療好啲啊。如果喺內地嚟講嘅話咧，其實都係啲普通市民上邊咧一個比較大嘅負擔。咁你而家睇翻國家政策咧，就似乎係針對翻咧，就係、是、要改善咧，就係、是、中產或者基礎市民嘅民生。調翻轉咧，就呢啲咁嘅政策方面咧，就會對一啲大型嘅企業就不利咯。 嗯咁大家今朝咧都凭歌记意啊！咁我见到咧， 你都整翻手先啦， 即系冇办法。见到呢啲咧，即系已经破，即系喺琴日嘅情况底下咧，都破新低。譬如快手啊、时代天使呢啲咁样咧，会唔会真系遥远的他不可以再归家咧？ 系咯、哎，接龙游戏咯，咁样 会唔会悲观到咁样啊 ，Kenny？ 嗱，其實呢個就係頭先講嘅政策啫，因為你頭先講嘅就全部都係政策嗰個係股份嚟噶嘛，因為好呢、這個真係難估，因為你唔知佢嗰、那個，我哋好幾月前都講啦，其實你唔知佢嗰把尺擺喺邊度，同埋個政策咧幾時係會完結啦，咁所以變咗咧，你見譬如就算騰訊啦，話都殺到落去500蚊樓下，我就都。早一兩個月，大家都唔會想象得到依個咁嘅水平噶嘛，即係500蚊邊位都覺得話好平啊，520啊，500都覺得話就要買啦咁樣。咁但係結果殺到落500蚊樓下，因為依個就係大家唔知道佢個經營嘅環境上面有幾大嘅轉變，咁所以你好難計到個valuation 噶嘛。咁所以變咗依個真真係要國家領導人先知啊。但係就我覺得咧個趨勢咧，都頭先講一樣嘢咧，其實加強監管嗰個情況咧係未咁快完結咯。 嗯，系咁就要留意一下啦。 喂，咁到我啦， 系啊， 我嚟首英文歌啦，我嚟首 Bruno Mars 嘅 Count on Me 啊，即系 One Two Three Count on Me 啊，即系喺呢个咁差嘅市嗰度咧，啊，见到呢个资源股其实寻日逆市咧都表现硬净，咁啊，亦都即系受惠呢个大宗商品价格今年咧急升啦，咁系咪都憧憬住市场对于呢个商品价格今年嘅升势咧？仍然都会即系有向上嘅趋势，咁譬如一啲资源股。板块，阿 Kenny 系咪相对都可以即系坑岸佢哋咧？ 其实有啲板块咧都系受惠翻国家政策。头先我哋讲嗰啲，譬如好似教育啊，或者系啲新经济啊、平台经济呢啲，就受害于国家政策啦。但系有一啲都系受惠嘅，即系头先你讲到呢个系大宗商品资源啊，或者系航运股啊，或者系一啲光伏类股份方面啦、啊。譬如啲内需消费嗱，当然琴日都连嗰啲内需消费都跌埋落嚟啦，因为估值太高啊嘛。但系之前都升咗好多上去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又未必完全咧一面到咧就全部差，就視乎翻咧你能唔能夠係即係捕捉得到咧，就邊一啲係即係受惠翻依個內地而家經濟發展模式嗰個轉變咯。咁大宗商品當然係會受惠翻啲嘅，因為第一就係依個先天性方面咧，就係嗰個供求關係就變緊張啦，因為你疫情嘅關係，好多啲新即係好多。資源性咧都係嚟自啲新興國家噶嘛，譬如非洲啊或者南美呢啲，咁佢仍然都受到好困擾，就係啲疫情方面嘅問題。咁同埋第二嗰個經濟復甦其實係真係復甦緊噶嘛，咁所以需求咧就係升翻上嚟嘅。咁所以見到資源價格方面咧都係持續性一個高企咯，同埋資源這些呢啲咧係。嗰、那個周期性咧係比較長嘅，因為你睇翻好似嗰、那個我哋睇到嗰個係即係鋰嗰個，我哋之前講個鋰嗰個為例啦。咁、你基本上咧就而家去面對緊一個供不應求就係咩咧？就是、因為啲鋰嘅下游嘅公司咧，中下游公司方面咧就不斷擴產，就應付啲電動車。咁但係你即係通常下游方面咧，嗰啲產能個周期就大概一年至一年半啊嘛。但係上游嘅鋰嘅資源方面咧。嗰、那個擴產咧係唔追唔上咧中下游方面擴產嘅速度，因為佢哋一般嚟講咧要可能兩三年先至係起到掘到一個礦出嚟，或者先至係投入到生產嘛。咁、咪會導致到咧嗰個資源價格咪上升咯，因為你個供求失衡啊嘛。 係。 咁所以即係大家可以部署一下咧，因為睇到即係金豐鋰業咧，其實都琴日都已經係強勢㗎，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唔係講少啊嚇。咁啊，見到張家朗奪金啦，咁啊個股市啊跌得金啊嚇，不過金都係避險之。產嚟嘅，對往後即係依家啊風險比較高少少啊，波動市啊，有冇機會啲資金走入去金嗰度避一避險啊 ？Kenny， 你覺得 呢個唔出奇，可能會短時間會有啲資金去金裏邊避險唔出奇。咁尤其是而家即係以之前就多咗個 Bitcoin 啊嘛，但係一話 Bitcoin 都嚇親人噶嘛，即係佢嘅上落幅度都幾大下嘅。咁同埋亦都有，其實我覺得 Bitcoin 都係有一個監管嘅風險喺度嘅。所以變咗可能有啲投資者方面咧就轉取翻更保守，就可能有機會呢個時間咧就轉翻去啲即係黃金啊都唔奇咯。咁另外就可能有咩咯？啲投資者就可能會轉翻啲更加保守嘅產品，譬如啲傳統嘅債券啦，都唔出奇嘅。 係咁啊，散股民咧就要留意啦。近排咧市況都相對波動少少啊，嚇係風高浪急啊，咁啊大家小心啲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盛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聽日再聽。 唔該 Kenny， 拜 拜。 拜 拜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啊！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 Barbie、小白、Kitty 同埋钟哥有冇兴趣去本地游啊？ 有啊， 有啊， 去边先？ 本地游啊，唔使打疫苗啊，因为系啊，咁啊，去边先？咁啊，讲下个价钱俾大家听啊吓，咁啊，有一个呢、這个都系半个疫苗奖赏啦，咁啊，68蚊本地游，包你三餐咁样。 三餐 哇，三餐 食咩先？ 都 OK 喎、啊，如果系呢个价钱。 做咩啊？你震惊咗？68蚊包你三餐， 买餸都唔得 啦。你心谂落楼下茶餐厅食个 A 餐焗猪扒饭。加杯冻檸樂，跟住都已经60蚊啦。 系啦，啱啱叫紧早餐、嗯、都四十八蚊啦。 系啊，齐头俾个70都得， 系咩？多谢我。 唔系，但系睇下食咩先， 系 食咩？ 睇下去边啦，不如睇下去边啦。咁啊，其实都系即系我鼓励啲疫苗接种咁啊，政商界都纷纷推出唔同嘅呢个疫苗优惠啦。咁啊，本地嘅旅游社咧、旅行社咧就推出呢个68蚊本地游，咁啊，接种咗疫苗嘅市民咧就有超平嘅价钱。前参加一日嘅本地游啦，包括咩咧？啊，参观呢、這个我都未去过，启、德嘅空中花园，即系嗰个启德嗰个邮轮码头 嗰度系有啲嘢玩咩 VRAR 嗰啲嘅， 系啊系啊，同埋嗰度有个好大嘅青草地嘅、啊，即系如果好天气咧，系可以俾你爱嚟野餐咁样。 我记得好似有一次跑步比赛终点就喺嗰度咯， 你有参加跑步？ 即、 就、 系、 是、 你甩底嗰次啊！点解我咁记得咧？就因为甩晒底，得我一个跑完之后喺嗰度自拍咗一张。 其实都系 一 个体验嚟 嘅。我冇去过。 等等先，嗱，你咁样，你 唔好再讲。 你唔好咁讲，小白都有份啦。 系 咯， 哦，你两个原来咁嘅， 佢冇出声。 你有冇见到小白唔讲嘢啊？ 唔系，冇办法，小白我哋分担下啲罪疚感冇咁高。但我哋系用心良苦，崔洁彤。 系啊， 我哋俾你一个人去识下男仔啊嘛。 系啊，享受下。 隔篱有两个猛男同你一齐，啲男人都唔够胆埋起身。 咁点解当初要约佢咧？ 帮佢制造呢个机会 啊！诶，喺阿 Barbie 呢个喺伤口上撒盐， 唔系啊， 我真系想知道啊！ 唔系啊，嗰时唔系佢约噶，嗰阵时好似报章有一个跑步比赛，跟住我哋就谂住 一齐报啫， 系啊， 我哋 系 维维维报嘅嗰个 系啦，跟住好似佢就脚痛，我就肚痛， 系唔紧要啦，都过咗去啦，得闲攞翻出嚟讲下咪几好？咁呢一个启德花园就可以去影下相啦， 仲讲唔讲好啊？小白，我哋 讲啦， 佢呢个系第二个点嘅。 呢个系 有其他嘢玩嘅，你嗰 个好， 仲 有其他玩， 唔好挖个窿俾自己跌落去。 呢个好，呢个好。 你肯定之后嗰个佢冇试过。 呢个冇事，呢个冇事，因为静心推介， 系 智联静院啊，系啊。喂，因为依家智联静院咧，有另一边咧就好 peaceful 啊，同埋即系都系啲打卡嘅热点咁样啊，即系佢有新嗰边啦。我唔知你有冇去过啊，咁样咁啊，嗰度又可以俾大家感受下啦。咁啊，最后仲会请大家饮埋夜茶，其实系团费啊，包埋嘅咁样。咁啊，过程之中其实都游历咗好多地方啊，其实车钱都喺翻度啦。 可唔可以，譬如话我唔去佢哋大 揸 任嘅地方，食饭嘅地方见得唔得嘅咧？我净系去食饭。 哦，佢又冇讲， 但系就系行走啦。但系够钟我翻嚟等你。 下午茶又见到你嘅，头先去咗边啊？ 一人三餐。 系啊，咁佢仲系啊，佢中间仲有咧，加插咗呢个同去外国嗰啲旅行团咧，未会带你参观嗰啲。鳄鱼皮厂啊，嗰啲皮革厂咁样，我哋香港都有噶，带你去参观一间厂，估下系咩厂？估下，估下，估估 环保厂， 环保有啲环保，唔食得嘅，用得嘅，用得嘅，用得嘅， 木工嗰啲咁样， 用得嘅，好，你日日都用紧嘅。日日啊， 手機殼， 你唔用咧， 香港好似冇， 你唔 會， 紙， 你唔用會俾人票控嘅。 嚇！ 是乜嘢？今时今日你唔用 口罩，口罩 厂都冇错啦，就系带你去参观口罩厂啊！系、 哦、 啊，喂，呢个都几得意喎！ 呢个我又觉得真系几得意，我都想试下去啊！ 系啊，估唔到依家香港系盛产口罩，即系当你去到巴提亚见到嗰啲鳄鱼皮或者魔鬼鱼嗰啲银包咧， 跟住你睇完仲会买翻两个翻去做手术噶嘛？ 有几粒嗰啲珍珠嗰啲咧，叫你即系一开始送一粒珍珠俾你，跟住 就开始氹你买其他。 氹你一条链，跟住 都唔买， 去完买就可以有得攞咁样。 系啊系啊，类似 咁氹你买口罩都实用啲、 啊，都系、啊。 攞個口罩，買個口罩都有用啊嘛。 唔係實用係必需品啊嘛，今時今日啊，所以咧呢個誒唔知會唔會幫到你手啦。但係近排咧都多咗香港人咧參加唔同嘅本地遊嘅，譬如喺大澳嗰度啦，之前某一個劇集就好中意攞大澳嚟取景啦，咁樣跟住啲朋友就去到啊，又買蝦醬，又打下卡，咁記住唔好騷擾到當地嘅居民啊，因為大澳仲有好多人住緊，你唔好人哋煮下飯。望下走入人哋间屋嗰度， 或者影相 嘅。哇！你食黄花鱼啊，咁 真系 个 黄大仙够好多人住紧啦。啲人去黄大仙庙嘅时候，你唔好记你咁讲，唔好骚扰其他人啦，唔好去拜神得唔得？ 香火鼎盛，我话香火鼎盛咁啊！但系总之大家去游历嘅时候啦，即系都系顾及其他人感受啦，最紧要开心啊吓！ 都系 去边度啊？ 不过都要睇埋个天气添啊，即系天气好咧，先可以周围去啊嘛。咁啊，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的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5度，稍后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都是酷热的，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会逐渐增多，同埋会有雷暴。室外气温现在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今日都热辣辣，如果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仔又注意补水啦，有得唞下，歇一歇热先啦吓，咁啊饮下啲冰冻嘅嘢啦，降下温啦， 食啲盐糖啊等等啦。 嗯，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7月27日系一年嘅208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57日。1890年7月27日，荷兰后印象派画家、表现主义嘅先驱。37岁嘅文森威廉·梵高企图开枪自杀，并无即时死亡，最终因伤口感染，两日后离世。梵高影响咗20世纪艺术，尤其系野兽派同德国表现主义。作品包括《星夜》《向日葵》《有乌鸦的麦田》等等，跻身全球最知名嘅艺术作品行列。多幅作品拍卖都超过1亿美金以上。在2004年票选最伟大的荷兰人当中排名第10。好多知名博物馆都有收藏梵高的作品，包括梵高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英国国家美术馆。7月27日出生的朋友善于安排工作进度、期限处理人员配置的问题，为其他人作决定的同时忽略自己的需要，脾气有时暴躁或会影响身边人。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欣赏艺术作品会不会优化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艺术作品的价值是建基于艺术作品本身，还是作者本人背后的故事？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有私分喺度噶。喺新冠肺炎疫情底下咧，好多企业咧都相继发展电商业务作为本土同埋海外市场嘅销售渠道噶噃。而东盟咧，亦都系好多香港嘅商家想拓展嘅电商市场嚟噶。咁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嚟咗香港贸易发展局亚洲及新兴市场研究团队嘅经济师 Melissa 何善敏小姐咧，就上嚟同我哋分享更多关于东盟电商市场嘅资讯噶噃。早晨 ，Melissa。 私分早晨。 Melissa， 咁唔知咧疫情系点样改变东盟消费者嘅习惯啦，同埋影响当地电商嘅发展咧？ 咁随住疫情嘅持续啦，我哋都见到东盟消费者咧对于数码科技嘅应用咧都有大幅嘅增加嘅。咁东盟而家都已经有超过3%嘅消费者系互联网用户啦，而自疫情爆发以嚟咧，消费者上网嘅时间咧亦都有所上升嘅。咁东盟消费者每日上网嘅时间，我哋见到比疫情前都平均多咗1小时啦。而菲律宾嘅消费者咧上网时间最长，每日上网都有超过5小时。而东盟嘅电商使用量咧亦都增长得好快啦，其中以印尼嘅增幅最大，使用量咧比起疫情前咧都增长超过1倍嘅。 咁而隨住消費者同企業慢慢適應呢個網上購物嘅新常態啦，咁我哋都相信東盟嘅電商市場呢仍然有相當大嘅增長空間。 咁如果香港嘅公司呢係想開拓東盟嘅電商市場，可以透過啲咩渠道咁呢？ 如果佢哋想進入當地嘅電商市場啦，可以選擇喺網上交易平台上面銷售啦，又或者自己建立網站嘅。咁而兩者之間啦，網上交易平台呢對於一啲電商新手又或者中小企嚟講呢都係一個唔錯嘅起步點嚟嘅。商家喺網上交易平台開户都相當方便啦，亦都可以享受支付處理、營銷、廣告宣傳、倉儲同送貨支援等等嘅服務。咁比起自己安排呢啲服務咧，要慳時間得多嘅。而另外啦，東盟入面亦都有唔同嘅官方語言啦，例如泰文、越南文同印尼文等等。咁而網上交易平台咧，亦都針對呢個跨境電商經常遇到嘅語言障礙問題而提供翻譯服務嘅。咁所以對於接觸東盟消費者咧，都非常之有用。 咁除咗選擇平台上面要留意之外咧，喺税收又或者係運輸方面咧，又有冇啲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咧？ 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唔同東盟國家嘅進口關税啦，同埋低額豁免價值嘅。低額豁免價值咧係指對貨件徵收較低又或者豁免税項嘅價值上限。而對於跨境電商企業嚟講啦，上限較高就代表產品賣去海外嘅時候咧，豁免税收同關税嘅空間就更大。而喺東盟入面，新加坡嘅低額豁免上限最高啦，為$300左右。而相反，印尼嘅低額豁免上限就最低為$3。而另外啦，東盟各個國家咧喺運輸基建發展啊，同埋清关嘅程序方面咧都好唔同，咁所以商家都要留意翻喺物流成本同埋效率上嘅一啲差别嘅。咁我举个例子啊，例如印尼，咁佢系由好多个唔同嘅岛去组成啦，咁所以送货嘅时候咧系需要用到海陆两种嘅运输方式，咁令到当地嘅物流成本咧相比起其他东盟国家咧系要高嘅。 首先咧就唔该晒 Melissa 同我哋分享咁多有用嘅资讯先啦。但如果大家想接收更多嘅市场资讯咧，唔知道又有啲咩途径咁咧？ 大家都可以浏览翻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嘅网站啦 ，research.hktbc.com。咁我哋除咗提供唔同市场嘅经济发展概况啊，同埋最新嘅贸易资讯之外咧，都会不时发表研究文章去分析唔同市场嘅发展机遇嘅。咁所以有兴趣投资海外又或者东盟市场嘅港商都可以留意一下噶。 今朝早唔该晒 ，Melissa，thank you。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首宗香港国安法案件唐英杰案，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今日将会裁决。控辩双方上星期完成结案陈词，控方质疑两名辩方专家证人并非中文或者中史学者，他们的研究对法庭理解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无帮助，认为法庭不应该采纳两人的证供。辩方就说控方专家证人对光复的意思追溯到几千年前，较辩方专家更加过时。唐英杰去年7月1日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的电单车，被指在湾仔撞向三名警员，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恐怖活动罪和一项危险驾驶的交替控罪。一旦罪成，唐英杰可能会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刑期。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见到访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曼的时候，提出三条底线，包括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不得侵犯中国的国家主权，更加是不能够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王毅说，在遵守国际规则方面，美国才是最应该反思的国家。反问如果是指美方和少数国家制定的所谓规则，有什么道理强加中国？中国没有参与制定，为什么要遵守？谢曼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美方欢迎激烈竞争，不希望冲突，亦都相信中国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很重要，但要符合国际规则，希望中方明白人权不只是内部事务，而是签署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下的全球承诺。又认为中美可以在气候、禁毒以及北韩、伊朗、阿富汗和缅甸等地区问题上合作。美国总统拜登同到访的伊拉克总理 卡迪米会面之后，宣布美国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正式结束在伊拉克持续18年的作战任务。目前有大约2500名美军派驻伊拉克，协助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拜登说，美军角色到年底不会再是参与战斗任务，而是继续训练和担任咨询角色，协助伊拉克部队应对伊斯兰国。又说，即使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反恐方面的合作仍然会继续。卡迪米说，两国关系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在经济、环境、卫生、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伙伴关系。北非特尼斯局势恶化，总统塞尔德继解除总理麦希希职务并暂停国会活动之后，再解除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的职务。塞尔德说，军方已经做好准备，严厉打击破坏国家安全的暴力行为。议会最大党领袖兼议会议长批评塞尔德发动政变，呼吁支持者上街抗议。塞尔德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首都冲突，双方在议会外互相掟石。塞尔德2019年当选总统，和麦希希长期不和，而麦希希得到议会最大党的支持。特尼斯主要城市星期日有大型示威，抗议政府抗击疫情不力，缺乏有效措施提振经济。示威者要求解散政府和议会，并在部分地区和警察冲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9， 日元 110.29， 瑞士法郎 0.916， 加元 1.254， 人民币 6.483， 英镑对美元 1.383， 欧元对美元 1.181， 澳元对美元 0.73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941 点，升10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96.76 美元，卖出 1797.44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过咗扫管笏，去到哈罗国际学校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哈罗国际学校。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啦，去到彩虹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慢车。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环宇海湾；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位于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亚齐省，是印尼唯一实施伊斯兰律法的地区。 有些罪行的刑罚是鞭刑，包括赌博、饮酒、同性性行为或者婚外情等，有时甚至公开执行。 曾经有人权团体抨击公开鞭刑残忍，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亦都呼吁停止鞭刑。 但当地500万居民中有大约 98% 是信奉伊斯兰教，他们认为不应该停止鞭刑。 居民又觉得公开鞭刑对于犯罪有强大的震慑作用，如果不公开的话就会削弱效果。 作为实施伊斯兰律法的省份，在亚齐省有很多的规例都要遵守，例如异性不可以同台吃饭，除非两人是夫妻关系，妇女都不能够在晚上九点之后进入咖啡馆。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阿露露你看我昨晚拍的昙花一现啊。 什么昙花啊？这些一是就是霸王花，一是就是火龙果花，哪是昙花来的？你懂不懂啊？ 不是、啊、我昨晚暴雨很久，它就是开开跟着收了了。 算了健威，不如你都是留意路食全球，等我教下你啦。 逢星期六早上六点至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露洪健威知识会社。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同你讲心理， 好啦，问下钟哥同埋小白有冇听过毛毛虫效应啊？ 冇。毛毛虫效应是不是真的会令人起鸡皮的？ 错，毛毛虫有个特点，而它的特点就被这个法国心理学家约翰法伯曾经做过一个很出名的实验，去到落了一个定论的。那他怎样做呢？就将很多的毛毛虫放在一个花盆的边缘上面，就将它呢即一个接着一个，即头顶尾，跟住头顶尾咁样围咗一个圈啦，就喺呢个花盆嗰度。咁然后咧，佢就喺个花盆冇几远嘅地方咧，就撒咗啲虫叶喺度。咁呢啲虫叶咧，其实就系毛毛虫佢哋自己中意食嘅食物嚟嘅。咁啊，发现咧呢个毛毛虫即系一堆毛毛虫围咗一个圈之后咧，就一路围住个花盆个圈咧行下行下行下，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咁样转圈，即系一个跟住一个啦，跟住条队啦，冇离开过啦。然后就饿死咗，七日七夜之后饿死咗，冇一只毛毛虫离开呢一条队去食隔篱嗰啲嘅虫叶，反而就全部都饿死咗。咁咧，科学家就好中意咧将呢一个嘅现象咧毛毛虫效应咧，比喻为啊，即系净系识得跟住前面嘅人走嘅嗰啲人，即系啲跟随者嘅习惯。咁咧，然之后就将呢个失败嘅原因，就歸咎於你淨係識得跟住前面嘅走，唔識得變通，或者係即係因循守舊等等咧，就將佢咧叫做毛毛蟲效應啦。 咁點解大家要講羊群心理，唔講毛毛蟲效應咧？ 其實都差唔多， 有啲類近嘅元素啊嘛，即係人哋做你人哋做你係跟住行嗰啲咁。係 啦，咁點樣去將佢咧放翻落去辦公室嗰度咧？咁啊當然啦，佢就話有唔少人咧，可能淨係翻工就淨係一味就係嗰個眼球或者佢個腦袋咧就跟住上司走，即係個上司叫佢做乜嘢咧，佢就淨係跟住 order 做嘢。咁對其他身邊周遭嘅嘢咧係漠不關心嘅， miss 咗好多嘢，咁亦都唔思考點樣可以創造更高嘅價值。我覺得呢個咧先係佢嘅重點，即係你跟上司嘅 order 做嘢，其實冇錯噶嘛。即係可能你都係必須要嘅其中一環啦。咁、但係側邊發生緊嘅事，你有冇去留意？即係到底你嘅同事做緊啲咩啊？或者你嘅上司嘅上司做緊啲咩啊？你有冇留意咧？咁同埋點樣去創造一個更高嘅價值？而唔係你不停喺度重複又重複咯。 唔係好簡單嘅呢、這個，點解人會犯咗呢一個啊？唔好話毛病啊，點解有呢個特性啊嘛？ 呢個習慣啊，或者 好簡單啫，因為跟住老細，我會有著數咯。我望其他人關我乜嘢事啊？就係呢個道理啫嘛。 但如果老細突然之間即係 touch wood 講句，我死咗嘅咁樣， 或者佢係㗎，點走咗先未死，我死嘅。 唔好去到咁極端啦、啊，小白 毛毛蟲啊嘛，頭先 或者退休啦、 啊，退休啦、啊，係啦係咯。 其實佢哋唔會諗㗎。佢咪谂第二个老细咯，啊、即系佢哋当下就系只系跟住一个我觉得会有运行，我会有着数，咪跟住行咯。其他嘢佢系唔理嘅、如果识得你嗰啲人已经做咗老细啦，就唔会系跟住个老细行。 我哋个社会真系好多呢一类型嘅人、即系可能佢原本跟开呢间公司嘅老板嘅，咁但系个老板又可能荣休咗啦。跟住第二個新上任嘅時候咧，同佢唔啱雅，跟住佢又會出去咧就揾第二個第二間公司，又揾第二個老闆，又跟佢啦。啊，跟嗰個啱嘅又會繼續跟落去啦。即係都係一定要好似毛毛蟲一樣，我要跟住個尾，跟住個尾，跟住個尾，而唔肯自己行第一個。 係啦，嗱咁其實咧佢都唔係完全冇好處嘅。嗱，即係講到呢一個就似係一個慣性嘅思考啦。即係第一你就唔好處就係頭先你所講啦，即係冇跳出個框框啦，亦都扼殺咗好多創造力啦。因為其實就是一个因循嚟噶嘛，之前前人点样做，或者老细叫你点做，点样教你做，咁你就系咁样做，咁可能你就系咁样教翻后面嗰个人咁做，你根本就冇谂过成个世界一路会变嘅，系啦。咁但系佢嘅好处咧，就系佢真系有时惯性思考咧，系可以缩短到一啲解决问题嘅时间同埋程序嘅。 系嘅。 咁睇下你应对啲乜嘢问题啦。咁譬如一啲好简单嘅文书上面嘅问题，可能真系已经work out 咗一套嘅方法出嚟，等你沿用。呢个系最快捷嘅。咁你跟住呢个程序咧，就系冇死噶啦咁样。咁呢个亦都可能系有佢嘅好处嘅，即系有 A 你就用 B 方法去做，有 C 出现你又用 D 方法去做。咁但系就唔系所有嘢都系咁样做咯。 如果你放翻喺人上边咧，你又唔好觉得跟只系识得跟住行嘅人咧，好似好贬义咁样。其实又唔一定嘅，因为呢个世界系咁样嘅。有啲人咧系会做创意嘅工作，有啲人咧。是做執行的工作，即是你如果你用淨話覺得，喂，你跟住人行，死梗啦咁樣，即係某種程度上，你好似睇唔起執行嗰啲人，但係執行嘅人咪專門去執行咯， 係啊， 佢唔需要創作噶嘛， 要識得跟一個好嘅老闆， 咁但係好唔好又係相對噶嘛， 相對 嘅，又係相對，可能佢淨係識得去跟。咁呢个系佢執行嘅能力嚟噶嘛，所以又唔可以话佢系唔好噶。 執行嘅人如果走咗去做创作咧，啊又系弊噶。 嗱呢个就系资源错配啦， 系啦， 呢个就系。 唔系咁从老板角度，甚至会觉得呢啲人咧系比较容易控制添。即 系 佢可以容易去管理佢哋啊，即系因为佢听话啊嘛，即系俗语叫做佢听话，好使好用咁样。咁有啲嘢就如果你作为老板可以用佢呢一个特点嘅话咧，都唔错嘅，即系都可以嘅。咁不过如果你在于嗰、那个。人自己的角度出发，就是你不能够整天都是毛毛虫，即是你可能除了要有即这个服从性之外，你都要帮自己想想，即是你不停重复，即是帮老板做同样的事的时候，对于你的即系 career path 啊，你嘅职业发展啊，系咪都系有嘅好处呢？ 冇嘅，唔会咁谂翻转头噶。 即系如果你系一条毛虫， 系 咧， 就系专心做毛毛虫 啦。你就唔会谂翻转头，我唔系毛毛虫，系唔会谂呢一样嘢嘅。 系， 即系老板中意佢毛毛虫嘅样子，就系因为佢系一条毛毛虫。 系啊，即、 就、 系、是、我越嚟越系睇得通透呢啲嘢，即系唔好夹硬要一啲毛毛虫咧，佢唔系做嗰一样嘢，因为佢本身就系想做呢一个工作，佢会觉得好得心应手。同埋正话崔杰同都讲啦。佢哋做專門做嗰個執行上嘅嘢咧，其實佢咪做咗一個專業咯。咁呢個係佢嘅強項。 專業毛毛蟲。 係啊，呢個佢嘅強項嚟噶嘛，變咗 因為如果你叫有創意嘅人去到淨係跟從咧，其實都係好辛苦。 係啊，係啊。 同埋咧，一路跟嘅時候，佢一路個腦響度會諗嘅，有冇辦法可以再做得好啲咧？ 係啊 ，modify 咗件事，跟住變咗就改咗人哋個系統。 又調翻轉頭啊！某種程度上，做創意嘅人咧，執行能力又冇咁強嘅喎， 係啊， 所以佢又要靠一啲人跟住喺後邊咧，你幫佢去執行嗰啲嘢嘅， 係， 因為呢個係好，所以嗰個成個社會嘅齒輪就係咁樣運作啊嘛， 所以毛毛蟲都有佢嘅價值啊， 係啦。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啊！正所谓未雨绸缪，好多人都习惯为自己将来作好准备，及早计划。咁就算有起乜嘢事上嚟，都唔使拿手唔成势啊嘛。咁到底未雨绸缪嘅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正所谓未雨绸缪，好似今个星期咁啊，天气成日都时晴时雨，如果能够带住把遮傍下身，到真系落雨嘅时候就唔使咁狼狈啦。所以英文亦都有句说话叫做 Put money aside for a rainy day， Put money aside for a rainy day， 意思就系解作未雨绸缪啦。得意嘅地方就系喺呢一句谚语入面，同样都系用到 rainy day 下雨天嚟到代表我哋未必能够预计嘅一啲突发嘅事情。不过呢句句子嘅前部分 put money aside 其实亦都代表住储备嘅意思，所以加埋一齐，意思就系应该及早储备，以备不时之需。Put money aside for a rainy day. Put money aside for a rainy day. 今日开始，你都要好好咁样为自己嘅人生谂一谂，及早规划，未雨绸缪。希望你都可以做得到 ，put money aside for a rainy day. 咁样，就算将来遇到任何突发嘅状况，你自然就处变不惊啦。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好，今日嘅东京奥运知多啲，咁啊，当然啦，就要即刻讲翻就系寻日啊，哇，喺张家朗就非常之犀利啦，咁啊喺阔别咗25年之后咧，又再次能够为我哋香港队咧就攞咗啲乜嘢？攞咗一枚金牌，系啦，咁啊见到而家个奖牌榜方面咧，有港队嘅、哦。咁啊，排喺第十六位，中国香港排第十六位，因为一有一个金咧，咁个名次就已经上咗好多 了。 系啊，系啦，嗱，咁啊，而家喺第一位嘅咧，啊，东道主日本、哦， 系啊， 系啊，都非常之好嘅、啊、成绩， 因为有滑板。 有滑板， 系啊，好得意啊！ 系啊，但你估唔到，当然啦，日本奥运咧，东京奥运咧，增加咗呢个滑板嘅项目啦。 嗯， 我以为系啲美国 hip hop 嗰啲咧，即系或者有啲南美嗰啲咧，即系啲花式嗰啲劲啲啊。哦，点不知？ 日本原來咁勁， 好厲害。其實玩滑板咧，一直都係日本嘅強項嚟嘅。咁、但係就一直以嚟就冇喺呢個奧運嗰度出現啦，係咪先？咁所以今次咧，佢哋就食住自己做東道主啦。咁不如咧就擺呢個滑板嘅項目上去。咁更加呢一位十三歲嘅即真係少女啊，女孩子啊。 另外有個巴西嘅少女都係十三四歲咁樣，都係好年輕嘅，好 威型 喎，真係。 日本其實派咗十三歲同埋十六歲兩個少女咧都出戰，咁都有獎牌啊。 我回想緊我十三。岁嘅时候做紧咩？人哋就去参加奥运 嗱，咁啊睇翻奖牌榜啦，日本方面就以八枚嘅金牌咧，就暂时咧就排喺第一位噶。咁啊，美国方面咧就七个金牌啦，咁排第二。中国咧就排第三嘅，咁啊暂时咧就六个嘅金牌。咁、其实今届嘅奥运方面咧都见到几多咧？中国队好似。冇我想象之中咧咁容易得心應手攞到個金牌。 譬如跳水啦，男子雙人跳水爭好少。 乒乓波， 呢個幾估唔到嘅，其實即係都係小球，都係乒乓波，即係中國都係強國。 又輸咗俾日本啦， 係啊，咁啊啲評述成日都話係國球嚟噶嘛，乒乓波。咁但係呢個就可能即係發揮未如理想啦。咁啊睇下往後嘅時間有冇機會咧發揮得好啲啦，喺獎牌榜嗰度咧爭取多一啲嘅獎牌，以至琴日。譬如一個蝶泳嘅運動員啊，中國嘅蝶泳運動員啊，佢都係屈居亞軍咁樣咯。但其實佢之前我睇啲訪問報道都話，哦，佢做足好多嘅叫做功夫咁樣。但最後咧，加拿大嘅選手咧就成功奪冠喺100米嘅蝶泳嗰度。咁啊，睇下無論國家隊啦，以至香港隊咧，都可以有好成績啦。 係啊，都不容忽視咧，就其他線嘅朋友，意思即係話之前譬如土耳其嘅選手喺由八號線啦，但都一樣可以衝金。呢、這個真係非常之厲害啊！咁啊，再睇翻今日啊，港隊出戰嘅時間有邊一啲嘅比賽項目啦？嗱，何思培9:30嘅時間就會有游泳啊，女子200米自由泳準決賽。咁啊，希望佢就可以做到好嘅成績噶嚇。咁啊，亦都有報道講過啦，就係如果佢可以做到自己嘅 PB 嘅話咧，就可以入到決賽。 係啊， 咁咪點回應啊？咁咪做個 PB 出嚟咯。 係啊，真係，因為有陣時咧睇游水項目咧，有啲朋友都話：哇，咁游水好悶啫。平時咧九龍公園都有得睇啦，但係其實咧。佢有條線咧，俾你不斷喺度斬咧，就係有陣時有啲強勁嘅選手咧，佢不斷咁樣咧，叫做破緊個世界紀錄嘅，即係你由快一下嘅時候，到譬如加拿大過咗，跟住就。中國過咗，跟住又到美國過咗咁樣，即係其實係咁斬咧，係咁斬咧，嗰、那個較勁咧，係一秒之間咧，其實都有好大嘅變化啦。 所以喺個水嗰度游緊嘅時候，你唔好以為佢哋睇唔到，其實佢哋咩都知啊嚇。好，今日仲有啲乜嘢嘅賽事咧？嗱，10:00嘅時間乒乓球啦，咁啊，杜海琴咧喺女單第三圈就會對住南韓嘅選手啦。咁啊，另外咧就係厲害啦，女子重劍團體八強，咁啊將會咧就係對中國噶，咁啊喺10:25。 係。呢、這個我一定要睇， 呢、這個一定要睇， 因為有江文蔚、張文亮、我嘅新聰兒、朱家望， 係啦，朱家望都有， 係啦，咁其他嗰啲劍手我都記得嘅， 都加油， 幫我噏佢哋啲名出嚟，係啦，噏一半，最緊要咧，因為咧團體劍咧一路打咧，如果係每一次都過關嘅話咧，最後去到4-5到咧就決戰金牌噶啦， 即係好似尋日嘅情況咁啦。 我期待佢哋一路打一路打，打到黃昏嘅時間咧，咁至少都有個牌啦。 我希望打到佢哋好攰啊！ 系啊，真系啊， 即系打到夜晚啊嘛，可以。 即系有啲记者朋友咧，即系就唔好问咁多多余嘅问题，即系俾佢哋继续紧接落嚟。真，因为仲有其他嘅比赛， 即系收拾翻心情。 因为赢咗一场团体赛，你哋即系记者朋友，我都明，我自己都做传媒，即系你即刻会上博麦。但系如果当教练或者个叫选手或者嗰个运动员，其实佢话佢想准备下一场，你真系俾佢准备下一场， 放佢走系。 因为佢真唔系同你讲，佢系大明星咁样，我做 social 啊，头先打得好，头先打唔好，佢个脑仲要温一次啊。其实对于个。球手或者選手嚟講，個心理質素唔多唔少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其實尋日張家朗，我見到佢有幾次嘅訪問時間咧、其實佢都係喺記者席嗰度直行嘅，咁佢都揮揮手咁啊，算數啦。咁啊，記者都明白嘅，咁啊又唔好去追住佢啦，咁啊盡量俾運動員有一個最好嘅發揮空間啊嚇。好啦，咁跟住去到11:05嘅時間咧，就係女子單人艇雷射雷迪爾級啊，咁啊就係諾亞兒咧，咁啊會出戰呢一個帆船嘅。仲有咧就係張雁賢啦，咁啊羽毛球方面啊，咁另外咧亦都有伍家朗啦。羽毛球方面呢个时间暂时就有待公布嘅，咁啊话到，咁啊男子。 單打小組賽，咁啊將會再對咧就係危地馬拉嘅，咁啊希望咧我哋香港嘅選手啊做到好嘅成績啦嚇。咁啊另外咧，尋日其實都有啲亮點嘅，亮點就係第一就係滑板啦，滑板嘅少女咧佢年紀真係相當之細啊，咁啊可以攞到呢個奧運嘅金牌啊，咁啊贏咗之後咧，其實有啲人都喺度諗緊佢到底知唔知自己贏嗰係奧運金牌咧？佢知嘅，但係佢感覺唔到，可能未必知道嗰個份量係其實真係相當重啊。咁佢又13歲，可能喺即係個身體嘅狀況方面咧，如果玩滑板就相當之好，因為比較矮細嘛。咁個操控滑板咧， 係 啦，係啦，咁啊變咗咧個失誤亦都比較常少。 其實咧，作為家長咧睇奧運咧都有另一個角度嘅。嗱，我唔係家長啦，不過都應該係一個好好嘅鏡子咧，同啲家長講咧，啲小朋友唔係淨係讀書嘅，即係要德智體群美咧，各樣都有一個比較好嘅發展。你諗下，有啲家長就會願意釋放多啲時間俾佢練習滑板，咁啊成為一個金牌。你一聽到哇，你有踩板啊咁樣，我哋嗰個年代 係啊，佢覺得你學壞係嘛？ 佢即刻攞塊板 band 爆你啦，係 啊，咁所以 大家都明白啦， 即係父母都應該明白我哋嘅小朋友應該係活出自己嘅人生，而唔係淨係活出一個學業嘅。 點解用咁講？我都識踩板㗎，當年 跟住你就俾人用個板 band 啦， 你踩板夜媽媽踩㗎嘛，所以有陣時有啲運動員咧失手，我都明白噶。佢未見過咁光嘅時候，佢踩滑板，你明唔明啊？平時都係比較暗啲 moody 啲啦，比較 moody 啲啦，比較窄啲或者trendy 啲咁樣。哇！你咁日光白白咁樣踩咧， 所以都有影響到啲表現。係 啊，真係真 係。咁另外一個亮點咧就係三項鐵人啦。咁港隊方面咧亦都係佔咗咧就係第33位啦，成績其實都算係咧歷屆嚟講最好噶啦。咁挪威方面就攞咗個金牌啦。不過呢個都唔係亮點，最大嘅亮點咧就係佢其中一個三項鐵人嘅路段咧，佢會經過東京嘅台場啊。咁東京台場有啲咩咧？鐘哥最清楚。 係有咩咧？ 就係有個 unicorn 喺度 ，unicorn 即係有個獨角獸高達喺度。咁變咗咧，喺好多選手跑過呢一個 unicorn 嘅時候咧， 都影相啊？ 啲 機啊嘛， 啲選手就唔得閒影，但就有好多人去到幫啲選手一路跑嘅時候，一路用呢一個高達咧去到做背景，咁影咗好多咧靚 有靚相收啦， 冇錯啦。咁其實都非常之厲害啦。咁亦都可以咧就睇得到日本佢，我哋初頭淨係諗佢點樣可以將漫畫將動漫放喺呢一個奧運會上邊咧。原來喺個街道上面有好多都已經設計咗咧，佢係可以將呢個漫畫放咗入去呢一個奧運，俾大家一路睇奧運，一路又睇到高達， 好正啊！唔知可唔可以有其他嘅漫畫再加入呢個元素？嗱，暫時咧我就都未聽到足球小將啊嗱，上次咧久保建英咧即係一球咧。制胜嘅时候咧，我以为会响起咧经典嘅足球小将主题曲啊，诸如此类。咁啊，暂时未睇到呢个画面，究竟会唔会发生咧？ 留后啲可能 会唔会留翻呢？因为头先阿欧都知道啦，都有你哋讲到就系，譬如排球又好啦，或者篮球都好啦，甚至乎好多嘅比赛项目咧，只要嗰套嘅动漫系。有嘅出名嘅，佢哋個生 quality 或者個生意都出係啦，即係出場嘅時候咧，譬如尋日伍家龍佢都有亦都有搏沙喎，係咪先？咁變咗即係大家都會用原來用音樂咧係可以咁樣激勵到我哋嘅運動員啊，同埋令到大家咧。好投入， 好投入啊！ 成件事， 即系一路睇嘅时候，可能又会谂下嗰个动漫系点样 嘅。外国嘅运动员未必知啊，咁但系你日本嘅运动员，即系又打开波嘅话，你一听嘅时候，哇，嗰个热血真系上晒上嚟啊！ 系啊，继续为咁多位运动员打打气， 加 油！ 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进化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 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龍尾新田圍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瀝源，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香港單車館。路面情況在港島方面，東區走廊西行去中環，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車多，龍尾東港中心。在九龍，龍翔道去觀塘擠塞，龍尾龍盤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馬場。荃錦公路去返荃錦交匯處，排到芙蓉山路。象鼻山路去荃景圍方向，近住荃錦交匯處一帶呢就擠塞。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港台电视三十一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 我系主持李灿明。 今集嘉宾黄兴贵。 咁啊，金句王咧就终于出现咗啦。有一句其实我自己就好想问嘅，讲个球员跑得慢咯，唔够快咯， 冇速度啊嘛。 系啦系啦， 其实三样嘢咧都系一样嘢嚟嘅。 系咯， 演绎咧。就有陣時變咗咧，係趣味啲。 星期三晚八點鐘，港台電視三十一，八點黃金五合一。 香港電台為香港運動員打氣。 奧運男子花劍個人賽，港隊嘅張家朗勇奪金牌，亦成為東京奧運香港嘅第一金。 香港電台僅代表所有聽眾送上祝賀，並祝願港隊繼續取得佳績。 9:08同大家睇睇今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咧升势延续啊，齐创收市嘅新高啊，道指升82点啊，报35,144点，标普500指数咧升10点，以科技股为主嘅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点。分析师又认为啦，市场对 Delta 变种病毒嘅忧虑加剧，以及对经济增长嘅忧虑咧，可能会令到咧未来几个礼拜美股咧接受挑战。不过挑战还挑战，继续创新高还继续创新高啦，高处有冇机会不胜寒咧？定还是好似港股咁样已经碌咗落嚟咧？睇翻啦，港股方面咧 ，ADR 依然要跌啊，接近200点啦。腾讯继续跌4%啊。咁今日有冇机会？就系因为腾讯拖累港股表现咧，转个头你就会知道啦。 同样都系篮球，但系 NBA 同奥运嘅比赛规则同场地都有好大嘅分别。在 NBA 的世界，三分线相距篮框最远的距离就是23尺9寸，两边底角的距离就是22尺，而奥运赛场的三分线篮框和距离都较 NBA 为近的。好了，三分线的篮框最远的距离就是22尺1.75寸，两边底角的距离就是21尺8寸，所以当 NBA 的三分神射手在奥运会上投射三分，有机会每一次投篮的动作都会悭了力的。除此之外，比赛时间、犯规次数、暂停次数等等，两个不同界别的比赛也都有不同的规矩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 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傍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咧，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有李太喺度。早晨，李太。 早晨啊，林慧。早晨啊，各位主持人。 我感受到你把声嗰种喜气啊，因为屋企好多人生日咧，好多寿星。 系啊，好开心啊，好开心啊，食几餐啊。 系咯，哇，系咯，食几餐真系好开心噶。 系啊，系啊，系啊。 讲下有边个生日先？ 细女婿，Tony 就七月二号生日嘅。 嗯。 诶，过咗啦，呢个女婿补足嘅。 系，仲有咧？ 系，仲有一个大女。 嗯。 海欣。 系。 就七月廿二号。啊，而家呢个女都系补足嘅。 嗯。 跟住啊，到个大女婿七月廿九号生日，佢叫做阿星。 系。 祝佢哋身体健康，样样都好。 嗯，阿李太屋企一家咧，就个个啲寿星，大寿星好，小寿星好咧，都开开心心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啊，今年嗬。 系啊系啊，多谢你哋啊，冇啊，麻烦你哋。 唔好客气，多谢晒你电话，李太。 系系好。 好啦，拜拜。 浅呼心中雨点，青山仿似你。 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的四季长短不一样， 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塔罗牌占卜师 Rainbow 凭住手上嘅塔罗牌，加上对人真诚嘅心，俾过好多意见唔同嘅人。这个朝早继续同佢倾下，佢同塔罗牌之间一齐经历嘅点点滴滴。 我是一个全职的职业塔罗师，塔罗 Rainbow。 有一样嘢好想问一问 Rainbow 先，其实譬如话我哋去即系想揾塔罗师帮我哋占卜啊，嗱，当然你自己已经做足你嘅本分啦，譬如你戒咗好多即系饮食上嘅习惯，又或者你要保持一个平常心啊。调翻转头，如果我作为一个客人，我要揾你嘅时候，我要准备啲乜嘢咧？ 冷静。 嗯， 我有好多客人嚟占卜，佢只手会震。 我哋嚟占卜。因为我有啲不明朗，我必定系紧张啊！咁我点样平常心嚟揾你呢？ 所以我通常都会同佢哋讲，这个 moment 抽牌嘅时候，乜都唔好谂。我同其他塔罗师有啲 different， 佢哋会叫你啊谂住条问题，谂住条问题。我反而觉得，当你谂住条问题嘅时候，你嘅 subconscious 会加咗落个答案度。 嗯， 你越放松，嗰件事越自然，反而越正确，同埋越系啱你嘅答案咯。 嗯。我哋仲揾咗梁学希嚟示范添，不过 Vincent 塔罗并唔系科学，只系俾你一啲参考啫。记住啦 ，Rainbow 你好啊， 你好 啊。其实我系有一啲嘅工作上嘅转变嘅， 系。 咁我会想知道工作上嘅转变，我有冇嘢需要留意呢？ 好啊，我有两副牌嘅，第一副牌系睇呢件事嘅发展啦，第二隻牌就系睇你嘅心态上点样调整，可以令你更把握到嗰件事嘅。 嗯，呢两副牌嘅分别系呢边咧就系讲紧呢件事， 冇错。 咁啊 ，Vincent 需唔需要谂紧啲乜嘢去抽呢几只牌嘅咧？ 顺住个感觉， 随意的， 随意。 喂，最紧要系咩？我都听到 Rainbow 讲咧，就唔好谂太多啦。所以我脑系维持住平时嘅状态，就一片空白咁去抽咧。 所以 Vincent 系一个塔罗上边一个好嘅客，唔紧张。 梁荣忠，冲冲冲！ 如果我完全冇接触过塔罗，我会做紧啲乜嘢啊？我谂我会开一间卖水晶嘅铺头，或者都系同呢一行业有一啲关系。因为始终我系好相信吸引力法则嘅人，咁我相信所有嘢，只要你愿意去相信，件事就会变好。 当我哋感到迷茫，觉得前景黑暗，揾唔到出路。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有人告诉我们下一步怎样做，还是其实是希望得到心灵上的安慰？ 嗯，好，那一开始就抽到教皇，代表你会有新的转变，而且会跟新的人合作，但是你要有耐性，因为你个人都挺急的，有时或者你表达上你都很有自己见解和自己的看法，所以你有时会因为这样错失了一些机会和人示好的。咁其实呢一个新嘅转变对你嚟讲都几攰，因为系两边要走嚟走去，同埋有好多嘢你要去平衡。咁你会辛苦，同埋预咗 OT 噶啦。咁但系你话你想唔想咧？其实你都想有啲新嘅挑战嘅。你个人都几叛逆嘅，即系你有你自己嘅睇法嘅时候，你都好想去实证或者实验一下你自己嘅喺呢个过程里边，你自己究竟得唔得咧，或者 O 唔 OK 咧咁样。咁到最后咧，你抽到金币皇帝啦，所以喺呢件事上面，你会遇到贵人嘅，即系会有人去帮你达至呢件事嘅成功。但系整体嚟讲，你嘅心态咧，最主要嘅问题系冇咁快见到成果嘅时候，你愿唔愿意再投资时间同心机落去咯？ 嗯， 因为个成果起码要半年后先会见到嘅，即系话你冇咁快会得到掌声，或者大家会哇真系做得好好啦 ，Vincent， 咁就睇唔到住。但你话你最后老细会唔会，因为你老细有机会转第二个，咁所以因为咁样就达至你会要去同好多人去相处，或者个过程你要去谂点样同呢个新嘅人合作，或者点样相处嘅时候，你会有一定嘅麻烦，系因为你个人系都几直肠直肚，但系对方系中意收收埋埋，咁所以某程度上你要喺呢个平衡度揾翻你自己最舒服嘅方法。如果不是其实你会被他捏住，但是你是不喜欢被人捏住的。加油，因为其实你抽三只牌没有不好的牌的。即 即係我哋有一啲牌係即係七十八隻裏面可能有十隻係我哋會話比較危險嘅牌。 你咩骷髏骨啊嗰啲？ 係啦，死神啊、惡魔啊、高塔啊咁樣，或者寶劍十啊咁樣。但係其實你而家抽嘅全部都係一啲，其實只要你忠於自己本性，就會搞得掂嘅牌。咁、但係真係 OT 嘅量會比較多咯。 啊！呢排都做紧呢样，呢个就应咗。 唔系呢一排，呢个系不嬲都做紧呢一个。 系啊。 梁荣忠，冲冲冲！ 作为一个听嘅人，佢应该点样去接收呢啲信息咧？ 通常我都会好似最尾咁 round up 讲两句，成个古仔我觉得最重点嘅，咁我会讲翻俾佢听。咁有啲客好中意录音嘅，我有个客系。他哋會錄完我嘅音，跟住不停聽，不停聽，係啦。因為咧，你一定要做到一個位置，就係你可以 calm down 佢哋嘅情緒，好重要。咁、但係 Vincent 就比較好啲嘅，佢好明顯係比較平復少少。 係佢本身個人嘅嗰個質地係比較 calm 啲。 係啦，咁所以就會冇咁大嘅反應，因為我公司基本三日可以換一盒紙紙嘅，因為啲客係好中意喊嘅。 即系好似撩中佢哋一啲心事咁样。 其实我哋有时都似心理辅导咁样嘅、其实有啲人去占卜系想有人听佢讲嘢。咁我哋都要做到，所以我系有去读情绪治疗嘅 course， 就系其实你去帮佢解决问题，同样你要帮佢释放佢嘅情绪，佢先可以好清晰咁去解决佢嘅问题。咁所以我都会喺呢方面落手，就系唔系净系单单我俾一个答案你咯。我是应该可以做到去处理或者是去陪你行这条路，我肯定自己做到，我先去做今天这份工作。 你作为一个职业的塔罗师、你会不会经常为自己占卜？ 每一招。 每一招。 其实呢，对我来讲占卜不是迷信，或者不是，千万不要这么想。我觉得占卜只是你好想用一个好嘅心态去活着，或者你用一个正面嘅心态去行呢条路。所以我好中意做占卜，就系你每一日都系帮紧人，你每一日都系去调整自己嘅状态，达至最舒服嘅状况。咁所以其实占卜对于我嚟讲已经系一个习惯，因为我太细个已经开始占卜。其实我刚开始未接触占卜嘅时候，我脾气 暴躁啲， 会暴躁啲嘅。咁但系我今日就会发觉，当你肯愿意耐心去听人讲嘢嘅时候，其实你自己都进步紧。即系我每一个客嚟，我都好多谢佢哋嚟分享佢哋嘅故仔，因为佢哋嘅分享会令你进步噶嘛。咁所以你系可以喺佢哋嘅分享里边啊，我又学识一啲嘢啦。 唔该晒 Rainbow， 唔该晒。 哎呀， 梁荣忠，冲冲冲！ 我会不会用塔罗去做我的终身职业？我相信我会的。我会用不同的角色，可能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专业的塔罗老师，虽然我现在都有教班、或者我会成为一个设计塔罗牌的人。但是我相信我会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角色继续跟塔罗牌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一世的朋友了。 人生道路一定不会是一条直路，中间必定有十字路口，如果唔知转左定转右，直行定褪后，不妨俾自己休息一下。Rainbow 冲冲冲，继续你嘅塔罗牌旅程。 这样想见你，连归家都会迷途，难独个再走长长路。你是否爱我？观众与我都一样糊涂。我仍不怕，难道你爱猜猜猜，令人想想想，我在看看看，爱情是悲是喜，我悲悲悲都因你，你你心在痛。 在家中欣赏好戏，宁静里满些人情味。我是否爱你，不说半句也应该知道，哪用召问提起。你爱猜猜猜，令人想想想，我在看看看，爱情是悲是喜，我比比比都因你，你你心在痛等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二十六分啊！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生，早晨啊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早晨， 系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唔该晒。 喂，咁啊，今日咧去睇睇我哋咧七点答二啊， 嗯， 吓呼吸美学中国古画赏析咧，今日咧就会讲咩咧？就系、是。画里园林有洞天，咁原来系去咗呢一个咧明清时期咧，咁啊呢个诶画画里边咧园林咧，哇就好多咁嘅画作咧，就系画嗰啲园林啊，系、你知咧嗰啲达官贵人啊嗰啲屋企咧，间屋唔使好大，但系个花园要好架势先得噶嘛，系嘛？咁究竟呢啲咁样嘅园林系会唔会系因为？受到呢啲咁樣嘅屋嘅佈局嘅影響咧，咁樣嚇，咁但係有問題喎，原來咧裏邊啊，中國畫咧有好多隱藏咗嘅寓意喺裏邊嘅，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咦，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嘢想係喺個畫裏邊表達咧？咁樣，咁都可以睇睇嘅。咁另外咧，醫生與你咧又繼續會講下呢個子宮肌瘤啦，嚇、又有咩叫朱古力瘤咧？即係好多嘢喎， 都成日听噶，系啊，同埋我身边有啲年轻啲嘅朋友咧，都曾经有过呢一啲朱古力瘤， 系啦， 咁啊，所以可以了解一下到底个成因啊，或者即系点解会有咧咁。 咁去到八点钟咧，有大自然大不同意啊，就系城市动物，咁城市动物咩咧咁样？啊，原来喺我哋城市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燕子啊，又会筑巢啦。不过而家咧，嗰啲咩玻璃幕墙咧，搞到燕子都唔知去边度筑巢。 我以前住嗰个屋苑咧，座座都有燕子巢喺楼下。哇，跟住个个都话风水好啊。 系啊， 系啊。 咁你唔继续住咧？ 我都想啊。 本来有个燕子嚟筑巢噶，但系跟住咧都请咗佢走啊。 吓、啊？点解啊？ 因为咧，佢喺嗰个筑巢地方咧，我下边系晾衫嘅。所有啲粪便咧， 整到啲衫，唉， 系啊，咁样咯。喂，咁啊，另外咧，咁啊，有阵时咧，你又会听到咧，喺个坑渠里边听到嗡嗡嗰啲咧，系、原来有啲娃娃喺度咧，吓、求偶啊。咁啊，再加埋嗰啲水管咧，放大晒声咧，就拱拱声啊。咁所以咧，大家又可以咧睇下啊，究竟我哋城市里边咧有啲乜嘢嘅动物同我哋一齐居住喺度嘅咧？咁样，其实系我哋霸咗佢嘅地方嘅啫。咁啊，另外咧，睇下咧，今晚啊十点钟历史二三事啊，就有巨星陨落。菲立西摩何夫曼呢、這个菲立西摩何夫曼咧，即系好犀利嘅。咁通常咧，你见到咧，喺荷里活片里边咧，嗰啲肥肥地啊，即系有翻啲咁上下吨位嗰啲演员咧，你硬系觉得佢咧，第一样嘢就系、是、啊，佢系咪做笑片嘅咧？但系呢位何夫曼咧，认真唔简单啊！佢咧即系做嘅戏里边咧，佢塑造嘅角色咧。即系好深沉，好深层嘅吓，例如有呢一个人生交叉剔嘅男护士咧，一举成名里边咧，嗰、那个咧音响技术员啦，心计里边咧嗰啲细利嘅 有钱人 啦，咁、但系佢喺2014年咧因为滥药致死，究竟佢一生系点样嘅咧吓？今晚咧十点钟就可以睇下啦。 好啊，唔该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港队剑击代表张家朗在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夺得金牌。奥运香港代表团团长贝君奇说，整个团队都觉得很兴奋。而在八强赛中，张家朗在劣势下一分一分追上来，最终击败对手晋级，反映运动员永不言弃、迎难而上的精神，对运动员和市民都是很好的鼓励。身在东京的贝君奇又说，希望剑击团体赛亦都会取得好成绩，而其他项目的赛事都有希望。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在同一个节目表示，张家朗发挥了在运动场上展现的拼搏精神，对方的成长故事有起有落，反映运动和人生相似，这个亦都是运动可以触动市民的原因。东京奥运港队代表今日分别在剑击、游泳、乒乓、羽毛球等的项目出击。剑击队会派出江文蔚等的代表出战女子重剑团体赛，八强对中国，对手有个人赛金牌得主孙一文在阵。何思培会出战女子200米自由泳准决赛，力争成为首位晋身奥运游泳决赛的香港泳手。何恩涛会出战男子100米自由泳初赛，他是港队历来首位达到奥运 A 标成绩的男子泳手。在乒乓混双失利的杜海琴今日转战女单，对手是年仅17岁的南韩代表。羽毛球代表张颜仪会在女单小组赛对以色列球手。骆雅仪会继续出战帆船赛事。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1宗是本土病例，全部来自江苏，40宗境外输入病例，患者分别在云南、广东、上海、江苏和四川。上海新增4宗境外输入的疑似病例。另外新增2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3宗来自辽宁本土。内地至今有92676人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87245人康复出院。捷克当局宣布将会向台湾捐赠30000剂疫苗。捷克政府今日召开内阁会议，会后宣布将会在年底之前向多地赠送大约2400000剂的疫苗，当中会捐赠30000剂给台湾，25000剂给越南。曾经在去年访台的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说，台湾曾经多次帮助捷克，捷克送疫苗给台湾不单是具体的帮助，亦都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到目前为止，美国和日本已经向台湾捐赠疫苗，立陶宛、斯洛伐克和捷克都就是先后宣布将会向台湾捐赠疫苗。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93点，升0.91点，总成交金额180亿，今晚转咗系1,810,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4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2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1.6跌18.2，美团226.4跌9.2，阿里巴巴185.3跌6.8，中芯国际25.2升1蚊，药明生物116.9。刚刚转了是117.1升1毫。友邦保险93.45升5.5，金丰科技12.84升6毫，中国平安67.15跌5.5，小米集团25.95是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10.27，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4，人民币6.476，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

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广告。睇电视睇得最多系乜嘢呢？应该系广告啦。任何节目播放途中都会加插广告。做生意嘅人想推广佢哋嘅产品就要卖广告。曾经喺一个电视购物频道见到一个关于厨房清洁剂嘅宣传。有一个人示范点样用呢？首先拆咗一个厨房抽气扇俾大家睇，哇真係好污糟，点洗都唔干净。然后神奇嘅事就发生，佢用清洁剂轻轻一抹其中一边，即刻干净返晒，仲新过新买返嚟嗰阵。另外嗰边冇用，当然继续污糟啦。喺呢个时候主持人就会好惊讶咁话啦，係喎，用咗干净晒。示范嗰个好浮夸咁回答，是啊，主持人再讲啦，真系唔买唔得啦。我成日都唔明，点解啲主持人遇到啲普通事情成日都会咁惊讶呢？听得最多嘅就系咩？系、啊，我成日觉得啲主持人好似冇出过街咁。喺街头，你可能会见到有啲人带住一个扬声器，攞住一件产品讲。你睇下呢个鲍鱼刷啦，真系乜嘢都刷到嘅，厕所又得，浴缸又得，刷埋牙都可以。原价49，今日特价49，见到咁抵，唔买好似好蚀底。有冇留意？通常我哋对一件产品犹豫嘅时候，隔篱啲人讲嘅嘢会影响到自己点样抉择呢？如果你未决定到，但系隔篱不断有人同你讲，你要买。买啦买啦，唔买就蠢啦，好似催眠一样，听下听下，就算你未必想买，听埋听埋你就会买。其实唔一定系买嘢嘅，我哋日常生活里面任何事都系咁。当你未决定到自己睇法嘅时候，如果你身边经常有人同你讲，系呀系呀，呢样嘢系啱噶，听下听下，就算你未必觉得呢一样嘢系啱，但系听埋听埋就会觉得呢样嘢好似系啱。你未必会考证呢样嘢嘅对与错，只系觉得个个都咁讲，佢必定系啱噶啦。所以我好怕听啲评论员去评论一啲事，永远都只系单一角度、同一方向，不断系咁讲。我是啱嘅，我是啱嘅，佢最衰，佢最衰。其实我已经分唔出到底佢是评论緊件事，还是是帮自己卖緊广告。其实佢咁睇一件事是咪一定是对的呢？以前成日听到有人讲，当一个大话讲十次，大话都变成真事。如果当一件事有十个人讲佢是啱嘅，你都会觉得呢件事错嘅都变啱。下次遇到任何有广告成分嘅嘢，冷静啲，睇下究竟你觉得佢系啱还是唔啱，有需要还是冇需要先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做事无味，做事困倦到你，做事明媚，用心都做出惊喜，我心里跳起，用力量创造大地，请必须记起，我的句子高手信你，听我讲，做梦也是希冀，听我讲，我在创出新趣味，听我讲，未来日子集合世上全人类，共唱这歌，有福同寻，有我愿意分，唱这歌，美好前程跟我在追寻。唱这歌，闯出潮流，我号令八方。 35分啊！听紧唱者歌，室外气温而家31度，相对湿度77%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咁、除咗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之外咧，而家都可以拎起电话打1872388。 做乜嘢啊？打嚟？ 打你就 系恭喜伍家朗攞金牌。 喂，其实都可以、啊，我哋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系即系分享喜悦噶嘛，张家朗 系好彩彭爷喺度提一提醒我。 你讲咗咩？ 因为我讲话逢系家朗都系劲人咯，第一想讲啊，嗰个未攞字嘅，但系都希望佢有好成绩， 希望佢可以攞到啦，系啊，羽毛球咁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咧，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点首歌或者讲一啲嘅祝福说话又好，鼓励说话又好，咁啊，同大家打打。 是啊，咁啊，藉住运动员嘅热血啦，亦都勉励到我哋香港人咧，继续啊向前走啦。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喂，阿 O， 你中唔中意食呢个 all day breakfast 咧？ 中意啊！ 全日早餐 厨师。 喂，但我想问下你。呢、这个全日早餐你会唔会喺夜晚嘅时候食呢？ 有阵时会 系咪啊？但我觉得好古怪呢、这个感觉。虽然佢叫做全日都供应嘅早餐，但系我最迟顶笼都系晏昼一两点食啦，即系打后再食嗰啲肠仔面包咧，好古怪 嘅。不过咧，搞笑喎。通常咧，口淡淡咧就会喺晏昼啊，或者喺夜晚黑咧都会叫呢一类咁嘅全日早餐，感觉上好似食得少啲啊嘛。嗱，佢个盘 其 实 好敷噶一份可以。 唔系、哦，我去嗰两三间有平时有食开呢、这个全日早餐嘅铺头啦，其实佢都系所有嘢都 系 好少份嘅，条肠仔系短短地啊，跟住啲茄汁豆又一撇好少咁样啊。 咁你仲帮衬？ 但系佢好食啊，佢嗰个蘑菇好食啊，蘑菇佢嗰蘑菇好食啊， 哦， 系啊，蘑菇好食，佢会落好多黑椒啊，跟住嗰个。即嗰个蘑菇系精髓咯，系成个 all day breakfast， 即嗰一间餐厅嘅。 而家好多西餐厅都有噶啦嘛，咁佢哋好多都会有自己一个主打嘅，即嗰一份即大概个囊就系咁噶啦。咁但系譬如有啲就好似你咁讲啦，蘑菇整得好食，有啲咧就个窝夫整得好食，有啲咧就个炒蛋整得好食咁样。 我嗰间冇窝夫食添 啊， 你嗰间有添啊？ 嗱，通常 不如转去你嗰间食啊。 我介绍你，喂，通常有啲咧佢都会有块面包噶嘛，咁嗰个咧好。好多时就系用一个叫 sourdough 嘅面包，即系酸种面包啊。咁最近其实我见到好多中意煮嘢食啊，或者玩烘焙嘅朋友咧，都去挑战，即系自己喺屋企整一个靓嘅 sourdough。就呢个酸种面包，我仲见到阿毛姐之前喺社交网站都有不停喺度即系分享。 毛姐啊， 系啊， 哦，即系毛舜筠。 系啊系啊，佢即系整面包都好叻，即系其实佢煮餸好叻啦，系啦，咁佢都有拍片咧喺度讲即系唔同嘅方法啊咁样样，咁令到好多烘焙朋友咧都即系跟住做咁嘅，咁啊呢几年就好兴啦。咁到底呢、这个酸种面包有啲咩特别咧？除咗食落去嘅时候有淡淡好淡嘅啫，好淡嘅少少地嘅酸味嘅。咁其实佢系一种好古老嘅传统做包技术嚟嘅。咁、 哦、 就话系用呢个天然酵母啦、面粉啦同埋水加少少盐咧嚟到调味，就可以简单做出嚟嘅一个味道比较 rich 啲嘅面包啦。咁、不过可能做出嚟嘅质地，即系你嘅份量啊、中间嘅程序有少少唔同咧，都会影响到你个成品啦。咁所以好多人咧不停再重复。 你挑戰過未啊 ，Kitty？ 我冇啊，我麻麻地整麵包，因為整麵包其實我 太容易啦，唔係對於你， 唔係 作為一個廚師嚟講，麵包呢家嘢。轻松啊！ 唔系啊，我就系觉得整面包嘅人系好花时间心机，因为你要去搞嗰个面团啦，有时你又要等佢发酵啦。其实整蛋糕，我自己相对嚟讲觉得系快脆啲添，即系你唔需要等嗰个时间。有时有啲面包你发酵完一次，即系一个钟半个钟之后，你又要再猜完之后又再发酵。相对嚟讲个时间，我觉得系长啲，心机都多啲。 琴日屋企人夜晚黑整面包整到两三点， 系 心血来潮。 咁開心咯，呢啲 琴日開心啊，因為有金牌攞嘛。 開心早餐， 係啊，開心早餐， 你又唔帶翻嚟開心 share？ 我有食哦，係啊， 我咪就係話你自己獨食咯。 我俾一半你食啊，一陣睇下你感覺如何啊， 俾啲意見，俾啲意見。喂，咁同埋咧，呢個酸種麵包而家可以點樣做咧？譬如你好簡單嘅早餐，你出去出面食啊，一個嗰啲牛油果酸種麵包咧，其實佢擺得靚少少咧，成$70-$80。 系啊，因为佢个摆盘靓啊嘛， 都系几廿蚊添。 所以你自己其实喺屋企可以整，你去买个酸种面包翻嚟又得，自己整又得。其实喺嗰啲大型啲嘅超级市场已经有得买噶啦，嗰只即系比较靓啲嘅面包啦，喺上面搽一浸忌廉啦，或者芝士忌廉啦，跟住铺少少嘅火腿啦，最后切啲牛油果喺上面啦，加少少黑椒啊、盐啊，或者柠檬汁啦，加埋。跟住最重要，点解佢卖得咁贵呢？就有食用花， 系 即系俾你打卡嗰啲咧，即系食得跟住个样又好靓嘅，咁就可以卖得好贵。 近排都要食面包啊？ 点解咧？ 个市跌成咁， 饮水啦我。 林慧的享乐时代。 嗱，頭先咧聽阿崔月彤同埋阿 O 就講話個市跌成咁，所以要飲水同埋食麵包啦。喂， 唔 係 我 哋講，係 真 㗎， 係真實發生緊嘅事件。 哦，咁升嘅時候又唔見你有啲乜嘢做？ 咁我而家升講啦，升暫時升緊35點嘅。 升又唔見你話，不如請大家食飯喎咁樣。 我啱啱請咗大家食早餐啦。 誒，你俾咗啊？ 係啊。 誒，多謝啊，多謝。 啲戲劇大師咧，好難同佢玩啊！你睇下，一秒之間成個氣氛唔同咗，係咪？好歡愉，好歡。 继续 等 Barbie 讲翻 享乐时代先，其实我都有个提供嘅，即系我觉得咧呢一样嘢咧系既环保啦，又可以帮自己搵翻少少外快同埋满足感嘅。 好 嗱、啊，我平时通常就同人哋讲话上网买嘢啦，我今次咧就同大家讲上网卖嘢啦。 你今次都系讲上网卖嘢， 系啦，但系咧我就唔系讲嗰啲卖系乜嘢卖咧，就系、是、咧因为我之前咧喺屋企咧就搵到一大箱嘅。以前儲落嘅一樣嘢，嗱，我俾幾個題材大家估下，睇下我會買啲乜嘢咧嚇。好啦，第一就係、是、自己嘅文具。 嗯，你唔會啊？ 你會賣萌啊？你係賣萌， 我賣唔到啊呢樣。好啦，第二就係、是自己儲落嘅一啲公仔。 嗯嗯，都唔似公仔都有機會，可能佢想買樓咧，佢買幾個換到層樓。 都唔似。 都唔似啊， 唔似 啊，都几了解我。第三样嘢就系储落嘅一啲旧唱片。 啊，呢个似啦， 啊呢个似啊，点解呢个似？ 点解呢个似？佢作为一个唱片骑士，唱片唔系佢嘅生命。 我唔想估齐呢个， 我日日都见到 Michael 好醉心喺度整紧啲唱片，冇理由嘅。Barbie 唔会 卖嘅，系啊，唔会割爱嘅。 因为而家我哋数码化年代啊嘛，唔使要实体嘅唱片啊嘛， 系感觉唔系真嘅，系真嘅。 答案就系呢个啦， 冇错，证明我系一个与时并进嘅人。系帮自己兜翻先， 但 系数码 化已经十几年啦，而家先嚟整。 佢系比较咁慢去与时并进嘅人， 同埋我系一个长情嘅人，所以我啲情大个长到咁想，觉得系时候要卖啦咁。咁点解咧？因为我以前咧读紧书嘅时候咧，中学时期咧系好中意买唱片嘅。咁、而咧，我其实估唔到，原来而家反而有好多人咧 系 好中意买翻啲旧唱片嘅。 真 系嗱，我当其时买嘅时候咧，我就冇谂咁多嘅，即系我唔系投资性质嘅，我纯粹系因为真系中意嗰啲。歌手啦，然之后又可能因为啲封面啊，或者佢啲赠品咧，就买咗好多好多好多嘅 CD， 多到点咧，直情一大个纸皮箱。咁但系嗰一个箱咧，其实因为我屋企已经冇 CD 机呢样嘢好耐啊，所以自从我即系呢两年搬咗新屋之后咧，嗰个箱依然就系成箱原封不动咁样摆咗喺度。咁我有一日咧就谂啦，唉，不如系时候都执执佢啦咁。咁跟住你哋咪成日叫我咧上网卖嘢嘅呢排，即系你哋一个二个都话，啲嘢上网卖好容易嘅咋，跟住咧又会有。 平就得噶啦， 系啦，跟住又话唔知，又话 叫你上网买嘢，点解要 我同崔杰同成话，系啊，摆上网买啊，平就得噶啦，好快啊， 系啊，佢哋 真系听佢讲啊， 系啊，佢不停咁样同我讲话，你卖平啲就有人买， 系真噶，我都搬屋嘅时候卖咗好多嘢咯，系啊，咁咪觉得好环保咯，冇嘥到咯， 真系噶，你抌咗咧，佢就系句号，但如果你卖咗咧，佢系 省略号， 省略号。 唔知 道 我而家都有一种省略号嘅感觉，但我想讲咧，我喺卖嘅过程当中咧，因为我喺有唔同嘅平台嗰度卖啦，哇，我觉得好好玩啊！因为点解咁讲咧？嗰个好玩嘅地方咧就系嗱，我原来咧喺个拍卖嘅平台嗰度卖咧，我第一次尝试咧，有人会用竞争嘅方式咧去买嗰只我唔要嘅唱片咯。你知唔知嗱？我嗰阵时嗰啲唱片咧，因为我都唔系好贵买翻嚟嘅，我记得以前可能有啲系。 几十蚊一只嘅唱片嚟 先，人哋去抢系咪你蠢咗啊？嗰只系咪咩限量全球？ 我都谂紧 四只嗰啲咁样 啊， 系啊。 吓，你哋叫我卖低价嘅时候冇讲喎。 系咯，佢哋实系咁样。 你要问清楚先得噶。 系啊， 你哋就 系 话叫我定低啲，跟住你哋话得低啲就有人买 嘅。爸比屋企嗰啲都系啲好嘢嚟嘅，你又叫佢平价，自家出售 绝版， 系啦， 绝版得两只。 本来今年代咁样，突然间系咪先珍藏乜乜乜？ 可能仲有啲黑胶嚟添，我哋 知。 唔系，其实唔系嘅嗱，我嘅认知啦，就唔系啲乜嘢话。特別版啊，或者咩咩話咩豪華版嗰啲唔係嘅，純粹係一張普通嘅唱片，但係市面上應該真係買唔到噶啦。嗱、其實我都覺得好詭異嘅地方就係、是，其實應該有好多舊唱片鋪噶嘛，即係香港啊。嗱、當然 有 我賣嘅咧，唔單止係本地嘅唱片嘅，有係外國嘅歌手嘅唱片啦，有係日。本嘅懷舊嘅碟啦，係、啦，嗰啲碟係我媽咪以前聽的。 哇！ 係啊， 你有冇問過你阿媽賣唔賣得㗎？ 賣得㗎，賣得㗎，賣得㗎，因為我都唔聽㗎咁樣咯。 你應該問下百元號買唔買先 嚇？係咩？ 係喎，天空海闊已經係 舊到咁，舊到咁你都啱。 咪佢可能做一集。怀旧系列， 歌王系列， 系咯。 哦，你而家可以试下上去睇下买得翻落嚟， 俾条 link 你。 系啊， 你即刻落架啦嗰啲嘢。 落架要俾钱噶都，因为佢 上架有上架费 嘅。系啊，有啲网站上架有上架费噶。 做翻套五木宏系列咁样。 系咯， 系啊，真系会噶。跟住咧，又有手续费咁样嘅，即系我喺几个平台度买咧。嗱，有一啲系完全唔收费嘅都有嘅。但我发觉完全唔收费嗰个咧就比较多。你要去答嗰啲问题啦， 无聊问题系咪啊？ 系啦，即 系 好多人会去问你，然之后又喺个 message 嗰度同佢沟通好耐。 但你答唔答啊？ 我答嘅 系答就啱啦，因为你摆得样嘢出嚟卖咧，其实系一个商业行为嚟嘅。意思系乜嘢咧？ 你即系开咗间铺头咁咯， 你有责任咯。系啊，你入到间铺贴，个人十问九唔应， 系 咁唔系一个营商之道咯。 唔系，依家其实可以加两句喺前面就得噶啦。 系咩啊？ 不讨论，不回价。 哦，唔系啊，佢哋唔系问价钱噶，佢问 detail。 两样都讲晒啊，不讨论，不回价。 哦，咁 见想如见货。 哦， 因为咧，我嗰个心态咧就系，我真系想揾一个真心中意呢张唱片嘅人去收留佢嘅。咁所以咧， 好钱啊 ，Barbie。 我又唔介意， 卖仔冇摸头啊， 摸亲眼泪流下恋就系。 但我想讲咧，我试过咧，即系我最近嘅经历咧，就系咧，我嗰张唱片咧，其实我开价只系50蚊嘅啫， 最后变咗5000蚊。 我系半卖半送嘅性质啦。咁然后咧，我有一个好特别嘅现象，我觉得最惊喜嘅就系咧，嗰个人系愿意花个运费系贵过50蚊。去寄嗰張唱片俾佢咯，因為 嗰張唱片可能真係5000蚊， 係啊， 係咯， 初回版嚟可能 應該唔係㗎，應該唔係㗎，普通 嘅 咋， 五輪真功嘅限量特別， 你睇佢樣佢都唔識分㗎啦，而家 係其實一揭開有三隻喺度， 三支煙，三支單點價， 佢從來冇發現過， 佢阿爸送俾佢阿媽啲定情信物， 俾我賣曬 啦，係啊，咁啊，大家上網睇下，尋到 Barbie 放出嚟嘅好寶物啦嚇。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要有晨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百元浩，提提你转头是10点钟新闻报道。